好啦，咁啊，杀神桑域嚟到第几集？ 第三集 啊！第三集系啦，咁啊，哇！喺个画头咧就比以前更加精彩啦，骑大马咁咧，啲狗亦都 upgrade 由狗仔升级到去吓，嗰啲咩嚟噶？嗰啲系 战犬啊！ 狗吓， 战犬。 哦，系啊。 O K。 系啊。 仲要有几多只啊？三只噶系嘛？ 系三隻， 系啦，地獄番犬咁樣，系啊，咁又話有暴風女神，咁你睇落去，哇，嘿，好勁啊，咁樣，咁但係出嚟點嘅咧？嗱，氣勢都好犀利嘅，的確啊，咁直情係啊，今個禮拜上到第一位啊，香港係 係冇錯， 咁相信全世界都唔錯嘅呢一套戲，即係個氣勢嚟計，咁啊個都話睇，係啊，咁啊其實我哋唔係個個都睇咗喺錄音呢一刻咁啊，咁啊而家睇咗係邊個咧？大家講下。 我睇咗 阿明啊， 阿明不打分你都睇咗系咪？ 系 啊，我未得，我马仔未睇到，我唔紧要。咁我哋讲嘅啫，大家讲咧，又唔使我哋一定要去睇全人类睇晒嘅。咁啊好，咁啊大家睇完点啊？觉得咁点？边个讲下先？ 我麻麻嘅，所以我最尾讲啦，系嘛？ 分分讲先啦，因为分今个礼拜系。吓，时间上系夹硬同我哋录呢一 part 啊嘛，快啲啦，分享讲翻意见啦。 咁我不嬲咧，都好中意 John Wick 嗰个世界观嘅。 嗯， 同埋咁多集个风格我都好中意嘅。咁所以今集咧，我都觉得系好好睇嘅，即系我完全啊好中意，好中意呢一套戏啊。 哦， 首先讲咗中意先，跟住再慢慢讲下里面点解我会中意啊，点啫，系啦。咁我表态，我系好中意嘅。 好，即动作场面啊，嗰啲嘢你都觉得系 完全好睇嘅，我觉得 好睇，好系，好啊，咁啊，明又觉得点？ 中上咯，收货以上噶啦，咁就 哦， 系啦 ，OK， 咁啊，欠咗啲咩咧？ 欠咗啲咩？就系动作场面方面就阿奇洛里维斯太过中意 show off 啊，变咗有啲自暴其短啦，其实。 你講 show off 乜嘢咧？啲 show？ 佢啲新手， 啲新手，我係用啲 show off 啲 show 添啊！ 係啊， 今集仲流長啲係嘛？啲 show 啊， 係啊， 捆住啊，捆住塊面啊，暴癲咁啊， 係啲雷神咁啊，殺人邊邊咁啊，咁啊，係啦，原來啲 show 好短嘅喎，咁樣啊，自暴其短咁樣啊，咁啊唔係，係佢即係又係 matrix 啦，即係要耍功夫啊，竟然 係啊， 咁啊，真啲啊，覺得點咧？ 嗯。我嗱咁講真，套戲咧，你話收唔收貨都收貨嘅，咁但係咧，你話要求佢有咩劇情啊，或者佢啲戰鬥係精彩過以前啊，咁我覺得都爭啲啦，好似。 即係其實佢只係有多咗場地，戰鬥嘅場地多咗啲新嘅 場地，係咁打。 係。但係咪佢嗰個動作設計係有提升咧？就未必係咪咁啊？ 個動作設計都有提升，但係咧個攝影啊，同埋呢個 拍得唔係咁冇以前咁好，係 啊 係 啊 係 啊，阿奇洛里維斯自己嘅能力都似乎有降低咗啦。 咁樣？哦，咦，仲有得再降低啊？哦 ，OK， 好，好啦好啦，咁啊，好啦，講埋啊，不打啦。 我就其實我愛套戲，但係就可能我太愛啊，痛之心扎之刺。我就覺得差過第二同第一集嘅，我擺位213，我就好中意佢殺手世界觀，但我覺得呢套戲係完全摧毀咗個殺手世界觀。 哦， 我覺得係 咁嚴重， 係啦，所以 好啦， 係失望嘅，就咁啊。 嗯，嗱，而家以上嗰啲係感受嚟㗎啦，即係感受， 冇錯， 係 唔係真係 代表？ 係啦，冇錯， 係啦，唔代表你睇完有呢個感覺啊，即係你都唔使認同嘅，一定係 OK。乜講個人嘅感受啫，好啦。咁啊，講翻套戲裏面啲嘢啦，好嘛？ 係， 好， 係， 講一個，分啦，又係啦， 係又我先嗱，點解我 咁咪輪翻轉頭啊嘛？ 點解我會中意呢個殺神 John Wick 咧？咁因為我發覺 對正啲，有啲空嗰啲聲，對正少少。 殺神 John Wick 呢個世界裏面咧，係我好耐冇睇，喺我其實港產片應該係最擅長嘅呢樣嘢，就係武俠世界啊，係 冇錯， 係。 所以我哋冇咗幾十年嘅武俠世界，我喺佢呢套戲或者呢個系列裏面咧，完全揾翻曬嘅。 嗯， 因為佢真係好武俠啊。 係因為其實你要同外國人解釋乜嘢叫江湖，乜嘢叫道義，咩叫義氣，其實係好難嘅呢樣嘢係。 係。 但係呢度係我唔知點解個導演咧，又將呢幾樣嘢完全好簡單咁啊拍曬出嚟喎。 佢我諗都睇好多嘅，因為佢自己都係係咪做？做打嘅，其實我導演本身 好似佢 係，係咪？係咪 Matrix 嗰陣直情嚇拇指嚟噶？ 係冇，係啊，係啊，係啊。 哦，即係佢要幫阿奇洛維斯做替身嘅，係嘛？ 唔係，好好似都係係 乜嘢啊？總之係 Matrix 嗰時識嘅 friend 嚟嘅。係 啊， 係 啊，係啊。 但係好明顯係好了解乜嘢叫江湖， 係。嗯。可能佢都睇好多啊，睇好多幕片。 同埋嗰種武俠世界裏面嗰種浪漫咧。我係好中意嘅，但係而家嘅港產片咧係完全冇嘅。其實 啱啊啱啊， 話拍武俠片，其實係拍唔到武俠嗰種浪漫神粹嘅。 係啊， 而家嗰啲其實係古裝中國古裝超人片嚟噶嘛，嗰啲係 話咩四大名捕啊，又乜乜乜，佢根本唔係武俠片嚟嘅。 係 唔係嚟㗎？你就算港漫都唔係好耐啦，《強者世界》呢個係唔係武俠咧？ 嗯，係咯，根本 你 消失咗。 最後咪華英雄啊！即係嗰段咧，即係開始流蘇嗰段咧，即係我哋覺得最好睇嗰段，仲係有翻啲武俠片。 少少嘅嗰啲有少。 之後就冇啦，即係我意思，即係之後嗰晚都揾唔翻啊，冇啦。其實都係打輸，真係打啦，同埋一味係諗點樣誇張啊嗰啲咁噶嘛，係咯係咯。 就冇咗嗰種浪漫嗰種情懷。 冇啊冇啊，係。 反而舊陣時我哋嗰啲七八十年代嗰陣時，我哋有程小東啊，咩名劍啊，咩生死決嗰啲咧。 生死決啊嗰啲。 嗰啲咧，我喺《殺神裝逼》裏面咧，我揾翻曬，係睇曬。 喂，同 即係你啱。 你咁我要答一答句啊，就係上一集啊，《殺神裝逼二》啊，你知呢個睇到一套邵氏嘅戲嘅影子啊，就《天涯明月刀》啊，係即係周圍十面埋伏啊，唔知邊個係敵人，邊個係朋友，周圍都有機會有殺手嚟去攻去你面前咧，嗰個感覺喺第二集嗰陣出到嚟咯，我覺得。 唔係你如果你講而家嘅冇即係冇打片咧，其實都真係唔係武俠，其實係咩啫？ 唔係武俠， 係受咗《倩女幽魂》同埋《東方不敗》呢兩個大成功之後影響出嚟噶嘛。 係冇錯。 系啊，咁呢兩個其實就真係唔係好武俠嘅，即係就算你睇《東方不敗》啊，即係個戲嗰度好睇嘅，好好睇嘅。咁但係你話佢武俠咩？其實佢又真係唔係好武俠 嘅。就算你話徐克嘅《笑傲江湖》都唔夠武俠啊。 係冇錯冇錯。 武俠武俠，當然唔武俠啦。 同我哋嗰陣時睇啲電視劇都仲係爭好遠。 係啊。 即係而內地咧，佢哋就反而咧好中意嗰個仙俠嗰種套路啊。 可能都仲有。講內地係完全冇武俠呢樣嘢嘅。 但系仙侠都好似近啲系嘛，会唔会？会唔会 我觉得都冇嗰种味道。 都冇 嗰 种味道。 咁可能又唔同啦，但系最少都有翻啲浪漫嘅，咁仙侠一定浪漫嘅。 有，尤其是古龙嗰种感觉就更加唔会添。 哦，冇啦， 冇错。 但系杀神装逼就好明显系古龙嘅感觉。 系啊，重杀机咁样佢嗰样嘢系。 嗯。 同埋第一集阿装逼同阿绿魔嗰个关系，因为绿魔做另外一个杀手噶嘛，喺第一集嗰度。是跟他亦敵亦友咁樣救他啊！咁嗰種情懷咧係唔使講嘅，義氣係唔係講噶嘛，係真係做曬出嚟嘅。 係。 同埋佢阿 John Wick 同酒店老闆同嗰個reception 嗰三個人嘅關係咧，其實對手戲唔多嘅。係。但係你睇得出佢哋三個嗰種情誼咧，係而家香港嘅武俠片咧都完全拍唔到嘅。 嗯，冇錯。 啊，咁呢樣嘢我最欣賞咯，所以我咁中意呢個世界觀就係咁解啦。 但係呢度咧，我就要插一插一句啦。咁就係咧，佢雖然呢條線好用，但係個日本佬嗰條線咧，我就覺得，咦？點解變咗佢做傻仔嘅？嚇？點解唔將佢變咗一個嚇同阿 John Wick 惺惺相惜嚇？有兩個嚇互相欣賞嘅角色咁樣咁。 哦，呢個喺第二集已經出過啦嘛，因為嗰個黑仔。 係 ，OK。 呢個唔係 fans 嚟噶嘛？呢個 嚇 呢個日本仔。 呢個變成 fans 啊嘛？呢個日本佬 仲要係傻仔 fans 喎。呢套戲好明顯咧，你丐幫啊咩都齊嘅，你都嗰個導演點會冇睇武俠片？ 丐幫嚟嘅， 根本佢好明顯啊，直情將武俠片啲嘢又嗱，其實你本來咧武俠片咧係。原本咧將西方嘅冒險故事擺到中國發生，咁又跟住佢哋自己又即係創造咗呢種武俠世界啊嘛，咁一又由呢樣嘢又影響翻呢個西片轉頭啊嘛，咁係唔係嘅冇問題嘅，其實咁好添嚇，好添嚇，係咯，即係大家互相影響啊嘛，即係你亦即係人哋即係 所以就話咧，當時咧武俠嘅故事咧，又唔係直抄啲鬼佬嗰啲槍戰啊，或者嗰啲嘅嗰啲牛仔嘅，即係佢又將好多即係中國元素啊，好多嘢擺落去啊嘛。咁係或者你 Lord the Ring 咁，你都唔係照抄嘅，你嗰啲好巧妙地變咗啲金融嗰啲嘢啊嘛。咁而家嗰啲嘢又有啲鬼佬即係睇得明嗰啲咧，佢將佢搬翻落去西方，其實冇問題嘅。即係東去西，即係東去西或者西去東，或者再翻轉頭，其實係 O K 嘅。即係如果你大家係有用腦去過濾過、沉澱過，係 O K 嘅。即係唔係盲目咁抄啊？係。即係超級英雄影響武俠，其實冇問題嘅。其實你可以話根本武俠係用你一個方法解釋超能力啫嘛，係咪？係。O K 嘅喎，其實呢樣嘢唔係有問題喎，但係即係佢哋冇乜用腦先有問題嘛。即係佢照做嘅，係咯。即係佢都係射光嘅，咁有冇搞錯？佢都走條龍出嚟嗰啲，其實有冇搞錯啊？咁你就換咗個裝啫，其實你今日拍緊 X-Men， 拍緊復仇者，咁唔得噶嘛，係咯？當時武俠係即係好唔同嘅，即係佢就係攞咗個囊，攞咗個骨起曬，再鮮皮拆骨，再整個尾送出嚟噶嘛。而家唔係啊，而家照 copy 嘅， 係 啦。 反而介紹嗰啲我哋嗰啲黑幫江湖片咧，就有武俠嗰種味道啊嘛，即係英雄本色， 都係好明顯。咁相信呢個導演係睇好多呢啲嘅，肯定嘅。 肯定。 咁而家就創造咗 drama 出嚟，咁呢個係事實嚟嘅，呢樣嘢本身係好處嚟嘅，呢個系列。 係啦。咁同埋我中意今次嘅武打設計，即係頭先你話好似跌咗鍋咁嘅嘛，係嘛？ 系啊， 我谂系讲拳脚嗰啲部分啦，系嘛？ 设计上系升咗级嘅，但系就 有好多好奇，即系好难想象嘅武打场面，譬如一开头喺佢哋咪喺个兵器库嗰度， 远 距 离 飞刀互飞嗰度咧，其实你唔知佢点拍嘅喎，嗰啲嘢其实 系啊， 系 C G 嚟嘅喎，啲飞刀系。 咁嗰度佢直， 但 系个 实感非常强烈嘅喎，佢可以拍到。 佢有系啊，佢喺嗰度做咗好多血腥场面，基本上已经三级喺晒嗰度 啦。系啦，同埋喺个马房嗰度，点样利用只马只脚去踢敌人嗰啲，又系 C G 嚟噶啦，其实一定 系。 同埋嗰啲飞车镜头，即系电单车追逐，你点样可以做到两架电单车并排，跟住一缩直落个镜头飞来飞去，啲人炒车。啲人彈出嚟，即係呢啲係好難想象㗎，呢啲場面其實係。咁所以我好欣賞咯，其實我係。 但係呢個位置我都要插插喎。 好，等陣等你聽你插啦，跟住就。 咁我講一兩句啫，就係咧佢。唔係 你講埋得㗎，我差唔多㗎，你 馬房嗰個位咧，佢好俾我嘅感覺係為做而做啊！即係咧，佢嗰度係堅持幾次要用只馬腳去踢人嘅。咁我覺得，喂唔使咁啊！仲有上一場咧，咁你話飛刀啊嘛，佢飛刀嗰度咧，好奇怪地咧，佢係佢冇咗執槍嗰樣嘢喎，但係佢喺馬房度有想執槍嘅喎，咁點解會咁樣嘅咧？咁奇怪咧？當然呢啲我有少少特登捉佢啲筆嘅嚇，你咁講嚇。 咁成套戲都係為做而做嘅，係 啊， 正 常即係揾個 其實呢 啲係 場面設計啫，其實 係 冇得解啊！呢啲 好講筆冇意思，因為太多啦，唔使 成套戲都一筆嚟嘅，呢套戲係筆嚟嘅本身。係 啊， 咁點解又即係十幾廿樓跌落嚟都唔死，已經你已經可以鬧餐懵啦！如果你唔縮嘅話， 防彈西裝咁係咪？ 是啊，同埋一早點解唔用最勁嘅子彈嚟去對付啲僱傭兵？呢啲唔使講噶啦，呢啲。 唔係，其實你應該話，你既然係西裝咁薄都做到防彈，咁佢應該笠住啦。點解又要懶又型，要係做西裝唔笠頭嘅？ 唔係，佢 唔做一件蜘蛛俠咁樣咧？ 佢啲裝甲兵咪做咗出嚟咯。 唔係點解佢唔係叫做西裝？我講緊。 哦。 因為懶又型咯。 系， 冇得解嘅，系啊，冇得解嘅。 唔做运动衫，一定要做西装。 系啊，唔型啊嘛，因为系咯。 系。 边有得解啫？系咯。 Kingsman。 唔系咁冇啊！佢呢个系佢个设计咯，你只可以话。 好。 好 啊。 好。 啊， 唔好 你讲啊，你讲啊， 好啊。咁就其实我最中意系第二集嘅，因为就佢。由真係由頭做到緊張到尾啊，一氣呵成咁樣啊！即係 唔係啩？第二集講嘢講得最多嘅喎，係 唔係，但係佢唔係應該係咪應該係由佢開始被追殺嗰度開始咧，一路跟住之後就周圍都重重危機啊咁樣咧，嗰、那個氣氛做得好好好嘅，我覺得就第二集。不過呢一集咧就動作場面就唔使講噶啦，冇得輸噶啦，夠曬豐富啊咁樣嗰啲。不過就奇洛里維斯都係我喺度諗緊點解唔用翻之前嗰啲方法咧，一招了咁樣去處理咗啲敵人咁就算啦。硬係要咁樣去做囉，show off 佢啲笨手笨腳嘅功夫囉，咁樣又係囉。同埋有一個演員佢真係要讚一讚嘅，阿陳虎啊，佢呢真係一個非常之好嘅武師嘅。我佢同阿奇洛里維斯打嗰短短幾秒嘅，完全感覺得到呢，佢就住阿奇洛里維斯嚟打，但係同佢打嗰時你覺得奇洛里維斯係特別勁㗎。 咁佢可以即係浪到呢樣嘢出嚟囉。 係啊，浪到啊，佢浪到啊阿奇瑞利利維斯出嚟 㗎。咁其實武俠片從來都係嘅，你係識打嗰啲嚟托啲唔識打嗰啲主角㗎嘛。係 啦。 係啊，但其他嗰啲唔得㗎，只得陳虎得㗎就成套戲。 哦，因為佢哋唔識囉，佢哋都唔係唔係做開呢樣嘢囉。 阿印尼元華嗰啲佢都有喺度，但佢都唔係做呢一樣嘢㗎。 係啊，就係、是、啦，我就係睇到印尼元華嗰。 因為佢哋平時打啲佢全部人都識打㗎嘛， 係啊， 佢哋都唔係拍開嗰隻係就即係嚟托你嗰隻嚟嘅， 係啊，陳虎短短嗰幾秒真係表現到佢係語速 嗱，佢哋拍開嗰隻係成龍嗰隻啊嘛，即係話你喺在場打嘅所有人其實都起碼一定程度嘅功夫底㗎嘛， 係冇錯， 咁大家一齊其實係買團咁樣，咁啊一齊喺度做場戲啊嘛。咁你話陳虎嗰隻就係嗰隻係哦，唔係嘅，你知道呢嗰班主角嗰班人呢其實啊完全唔打得嘅、啊、好啲嗰個係叫做有少少跳舞底都仲叫踢到下，唔得嗰啲成硬嘅即係奇瑞維斯呢啲，咁但冇問題，因為佢哋拍開呢隻佢就識得點樣去就呀咁囉，即係特別片嗰啲囉，多啲似 係呀係呀， 即係嗰班主角就唔識打，但係呢你要做啲好即係好容易就做咗個動作，即係嗰班做扮啲雞雞丁啊，扮其他嗰啲嘢嗰啲人俾佢打到飛咗去啊，點樣搭啊咁樣，咁佢哋做開呢隻㗎嘛。 即係我睇落去佢好似係攞到個距離，佢拉得比較遠，跟住之後用好快嘅速度打佢，但係佢用短啲嘅距離，跟住之後就睇落去好快，但係其實佢個速度冇咁快，但係短距離咁咪可以同步咁樣去隔到佢嗰啲咯。其實就係咁樣，因為 你呢樣嘢係唔會無端端識㗎，即係要做開呢樣嘢先得嘅。 係 不過你話特攝兵嗰班都係喺成龍嚟學嘅，咁可能成龍嗰班其實都識嘅，可能佢既然拍嗰陣個都有功夫底，就唔使咁樣就啫。咁即係佢其實都係識嘅，因為你成龍嘅戲都唔係佢識啫，咁可能佢有第啲演員㗎嘛，咁可能嗰啲演員都要打嘅，咁即係我諗其實佢哋都係識就嘅，即係佢喺嗰個學翻嗰班學埋你阿陳虎而家呢啲㗎啦。咁但係你話其他地區嗰班咧，就可能真係硬打嘅， 冇識打㗎啦，佢哋係咯， 因為 咁就唔識得就咯。 佢哋嗰 part 咧。是啊，奇洛里維斯很明顯是見到擋定先那些 好是啊，好辛苦看得到啊，奇洛里維斯 他不擋定先就中面的了大佬 是 啊, 是啊，其實是離天九丈遠的嘛，即是 suppose 拍的，真的 是啊， 是 啊， 就鏡頭的嘛，你會真的在他面前打的咩？其實離很遠的，不會打到的應該，但是哇，他們這樣的功夫真的就唔到嘅，就唔到一嘢就掹埋嚟嘅啦。有時即係嚇個力過咗龍係嘛？係咁咪就係呢隻咯。 以前睇佢嗰幾集就係好短時間搞掂個對手，好短時間搞掂咧，咁樣你就爽快，同埋你唔會俾佢出到醜啊，係啦。咁係 唔係你今集係啊咩嗰、那個咩咩節目話、啊、嗰、那個 YouTube 嗰個叫咩 Game Effect 係嘛？ 係 嚇 係嘛？經以 fact 玩佢嗰、那個揾鉛筆殺人，跟住啲鉛筆殺完人再刨翻尖佢再殺人嗰、那個咧，嗰、那個拍得好啲啊嘛。 係，冇錯冇錯冇錯。 嗰、那個搞笑嘅喎，嗰、那個搞笑嘅喎，但係拍得好啲啊嘛。 佢呢度都有啲類似場景喎，就係三個人一齊冇子彈之後一齊換子彈。 係有冇刨鉛筆啊？ 咁啊冇。 我冇刨鉛筆，係咯。 啊。同埋咩害爾巴利嗰度咧？我估唔到原來佢出咁短啦，基本上。 係，你以為今次都起碼女主角咁嘅 咁咧，好一齊打。 以為係戰友，原來係同嗰個俄羅斯黑幫啊，同埋嗰個酒店嗰度冇乜分別，淨係出一出。 嗰度應該講第四集，佢哋復仇者聯盟嘅喎，係。 啊，有機會哦，咁就唔出奇嘅。 啊。 咁如果係咁啊 ，John 要死嘅咯，如果咁。 定係個唔知會唔會 spin off 出嚟就係搵荷爾巴利做一套劇。 哦哦，轉女人明。 有冇機會啦，仲要係黑 幫。有機會，有機會。 有機會，有機會。 有機會。 好睇啲。 同埋嗰啲血腥位呢我嗰場戲睇到好多人都會笑啊，例如隻狗咬嗰個人嗰隻啊嗰嗰啲重要部位呢吓， 系咬蛋蛋， 系啦，冇错，蛋蛋系啦。 有冇扯出嚟 啊？冇， 冇啊。 好似流晒血啦嗰个位。 系。M 度 系啦。 冇扯埋出嚟，仲喺地下食系咪？ 冇。 咁又未至于咁就。 咁唔好血腥啫。 有冇嚼啊？食金咬完之后，好似其实 好似有嘢食紧。 食紧鱼蛋咁样喺度嚼紧。 你影唔到嗰样嘢，但真系好似有嘢嚼紧嘅佢。是啊，嗯，是咯，动作设计冇得输噶啦，真系呢一套。不过 阿宝良应该加一句嘛，喂唔食得噶，孭翻出嚟咁，只系地下院都有碌相嘅度。 同呢套戏都真系好讲嗰啲狗啊，真系啊，又系因为嗰条友要咗阿荷尔巴尼只狗，杀咗佢只狗，跟住之后又喺度大开杀戒啊呢一度，掕翻落去嘅。系咯， 嗯， 系咯，咁上下啦，阿不打系啦，你好似非常之不满系嘛？ 明噶，我一路有听噶，我认同晒大家赞嘅嘢。 唔系对套戏啊， 对套戏非常不满，我意思啊。 我认同晒头先你赞嘅嘢，不过好似你赞嘅嘢全部都第一集啫嘛，今集其实冇嘅，我个人意见啦。 你讲你讲，点解咧？点解咁讲？ 即系譬如情怀咧，我反而我最唔妥今集，因为咧。上兩集 打又食緊嘢喎， 又開緊嘢啊嘛， 唔使攣翻出嚟啊，真係 都唔緊要，吞埋先。係因為咧上兩集咧，阿莊威咧，好佢個本質本心係好有，即係你好心情啦，為咗個老婆啦，為咗佢嗰架車啦，為咗佢嗰只狗啦，即係你佢個情感矛盾位。同埋到即係點解要咁做？人人都笑佢癲，但係佢就真係殺曬啲人。咁係有個好深嘅刻畫。咁第二集就因為個血印啊嘛，佢係要守護自己嘅信念，但其實佢唔想殺個家姐啊嘛。但殺完個家姐再殺翻佢，咁又係一個信念掙扎，係好硬淨睇到佢自己對自己嘅信念好堅持。嗱呢集咧，我最不滿就係去到阿拉伯，我稱呼嗰個 阿拉 丁啦。 阿拉伯嚟㗎，嗰個 應該 係 嘅。 摩洛哥嚟 嘅。係應該摩洛哥，即係沙漠度啦。咁啊見到長老啦，我定義嗰條友叫阿拉丁啦嚇。見到阿拉丁，佢竟然係因為我都要 serve 個長老會。咁其實佢 serve 長老會同 serve 呢個咩高叫咩高貴會係咩高卓會？ 高卓會 係啦，其實某程度上喺個信念上冇分別㗎，你都係屈服於一個組織啦。咁而佢俾佢嘅選擇就係你要幫我殺一個人。咁嗰時未開股，要殺邊個㗎？但係殺完你要一世信奉翻俾高貴高卓會嘅恩德控制，你要做一世嘅殺手，選擇唔到你嘅生活，佢係選擇制喎。咁之後我好撞咯，同佢本身裝逼講，佢呢份人嘅信念係好矛盾。但係呢個矛盾我冇見過掙扎，我就見到佢今集佢只不過係著草求生存，冇曬嗰啲以往嘅信念，嗰啲矛盾位，嗰啲自己嘅堅持，到最後佢係為求生存背棄自己信念。但是回到去酒店去又同人聯手又再背棄自己的承諾，那其實好亂咯。 但你沒有諗住去屈服那裡其實都是有計劃的咩？ 那你可以這樣說咯，那即是那但我在這裡我看不到嘛，還有我起碼我覺得他真的又一次就被個酒店老闆出賣嘛，他是惡言的嘛那一下。 你不覺得他們夾埋做戲的咩？ 不知道啊，你問我，我覺得他可以無限寫的，即如果既然有下集就。 呢樣嘢我認同不打嘅，但係我覺得係冇所謂咯，睇打啦， 做乜嘢？唔係咁個力㗎，我係中意裝逼個塑造嘅不嬲，即係佢寫得係非一般殺手或者佢好有個信念咯。 冇咗佢嗰個內心嘅嘢， 冇曬啊！咁呢個第一， 咁第二咧，我就係話點解話會崩壞個世界觀咧？因為我成日覺得第一集其實就冇呢個殺手世界觀嘅，其實 係 即係宏觀就只不過佢塑造咗個John Wick嘅殺人伎倆嘅啫，即係點樣連埋用槍去打技擊，佢成個武打個 theme 設計得好正。咁但係第二集佢優勝就多咗成個殺手世界觀，哇！原來又有間殺手酒店，又有殺手金幣，跟住又有殺手財寶，跟住又有原來又有醫師，跟住又有乜嘅有啲信號兵，跟住又丐幫，好過癮咁樣，我覺得 OK 嘅，真係好燦爛。咁啊到到今集咧，佢係有嗰啲嘢，但係全部第二集塑造嘅成個系統個運作去斷裂嘅，丐幫原來廢咯。嗱當然你可以話其實第四集都相信第四集就係、是。最後即係會大戰啦，咁但係我嘅表述呢集獨立睇，丐幫係廢柴，係零秒冇反擊過，阿肥魔人冇反抗過，明食七刀，跟住又奇蹟復活，咁跟住佢嗰啲流羅全部丐幫以為好勁啦，又話搭馬趕人數多，但係俾嗰三個日本人潛入基地係冇反抗底下死曬嘅，差唔多接近，當然死剩火車站嗰個啦。咁搞到個丐幫信集講到哇好勁啊嘛，搞到地下組織係個成個紐約嘅根基，咁我都會理解丐幫其實應該如果講到個殺手世界觀咁完整，個高桌會係咁你高高在上，佢應該呢樣嘢一百年前都可能有人發生㗎，照計個系統係會個制度上佢會令到你唔會咁混亂。而家我俾佢睇到阿丐幫原來又鍾意反抗就反抗，其實就暗藏好多嘢又可以反抗過。個判官酒店借換個酒店話事人，個高桌會以為就話我俾七日你好威好勢，但原來嗰七日又係廢柴。佢所用到嘅日本集團又係隻隻都係嬌嬌兵，好最打得嗰個日本人就我認同新啲講下巴嚟嘅，少尉 fans 嚟嘅。咁成組又變咗原來所謂嘅高桌會嘅系統點樣講佢？哇！喺個黑社會入邊嘅頂峰。個權力點樣可以控制曬成個地下秩序冇喎？我發覺呢集就瓦解曬咯。但我第二集我覺得好 build up 都好正嘅喎，照計應該係好有系統。嗱，除非你今集一開波已經好講到好似丐幫一早話反抗，搞到好似你三個幫派互抽咁，我都明啊。但佢今集就完全冇鋪嘛，可能第四集就係講呢啲嘢啦。但我就會覺得你變咗將第二集 build up 靚咗嘅世界觀變曬下巴，而唯一就係襯托令到莊威可以合理地生存回歸。而又唔死得，但最後又奇蹟跌落樓又唔死，咁當然又丐幫又救，咁呢組嘢其實就重複又重複，即其實喺個情節上係好淹悶嘅。咁我失望咯，即你問我肯定唔係話垃圾差喎，唔係呢只，但我就因為正我好中意呢個世界觀，點解你開得咁靚？你第三集我覺得真係可以拉去打嘅，即個編劇，尤其是個編劇，我覺得導演反而個拍攝手法我認同係正嘅。即係好多啊，啲位啊，動作位咁樣。咁但係喺動作設計上咧，嗱，我係 buy 輸殺人，我係 buy 博物館飛刀，即係飛刀戰啦，即係特啲武器喪飛啦。咁跟住我亦都我嗱人馬，我覺得有啲做作，不過我覺得嗰幾下回馬腳有少少有黑色幽默嘅，即係我覺得佢有少少似係當係幽默位，我 OK 嘅，我又唔覺話新啲咁大反應，話覺得好為做而做。咁跟住。電單車跟住武士刀嗰場係正嘅，即係當然我都明白都係為做而做嘅宏觀，但係好睇咪得咯，係咪先？咁即係點樣啲車跟住哇啲車又斬來斬去又避咁樣，跟住人狗合戰我都中意。 誒、哎、嗰場 我係最唔中意後尾多槍殺一人呢下，即係嗰扎冇嘢嘅嬌嬌兵咁樣係咁砰砰砰砰砰砰砰跟住行埋去揭個頭盔近距離射。咁佢其實係一個 point 啫嘛，就係話啲防禦好勁，但係佢咁樣玩咗好耐咯，即係嗰度佢我諗有可能五六分鐘嘅動作場面都係，即係其實就係話啲防禦好勁，咁阿莊威見招拆招就係佢不停咁射，緊到佢痛，等佢冇得喐，行埋去近距離打爆個頭，跟住又攬佢啲子彈再射，咁佢啲又係開始又重複啦，即係變咗覺得好技窮啊，重複又重複。咁上集我覺得正咧，其實上集嗰個黑人。其實同佢係旗鼓相當嘅對手，係好好睇。佢係有槍戰啦，有鬥遠射啦，鬥近身搏擊術啦，跟住埋身打交，跟住就關節技啦，然後又武士，跟住殺打到入酒店撞玻璃，跟住冰室前面出到嚟再暗殺遠射，唔中落到地鐵最後打贏噶嘛。咁嗰個黑人個塑造係好，即係喺個武功層次啫。 你講緊嗰啲咧係 即每一集會有一個強敵，有啲宿敵咁嘅感覺。 冇錯，今集冇啊，今日就冇個日本佬，唔係嗰樣，因為就算 Even 個份額日本佬去 hit 一場啫嘛，一個真正嘅宿敵一定 過你大。你講呢就係、是、星戰嘅正傳同星戰前傳嘅分別咯。星戰嘅正傳好明顯有宿敵啦，咁佢黑武士係一個大到尾。咁你但係星戰前傳就唔係嘅，即係嗰班人你講到好勁，但係兩嘢俾個主角求其咁嘅隊暗咗啦，即係都唔知嚇。咁睇下唔係嚇，咁樣嗰只咯。其實你講係呢種啊嘛，即係佢塑造唔到一個喺一集裏邊有好強嘅， 揮刀 邊 度起碼係啦，旗鼓相當，同埋起碼打兩 hit 啦。其實輸到 OK 㗎，輸到做到頭威頭勢，但係佢不過因為輸到嗰個夠高大嗰、那個，即係特登揾個高，即係好似有個死亡塔咁講。 你呢個就係而家嘅高達同以前係初代高達分別咯，又你初代高達即係當然一縮仔一定係馬莎，但係其實你其他嗰啲人即係馬莎行開咗啊嘛，佢又好聰明地講佢又俾人燉咗冬菇啊咁行開咗咁有啲賴巴咁樣，佢上面有啲唔同嘅人出現。其實每一個咪就係嗰啲每一集裏邊嘅嗰集嘅宿敵啦，係咧咁講。嗰、那個人唔係咁易打低嘅，甚至可能初頭咧都幾食得住阿寶添。咁但係佢後屘點樣打低佢，咁你就好睇嘅嘛。你一拎啲高達就唔係啊，總之你冇嘅啲人出嚟過得俾佢射死啊，即係你拉大禍啲咪呢啲。 系咯，即系 你一 你 赢晒啊！ 即系个动作同埋譬如日本嗰场我都即系又系打玻璃啦，即系致敬龙德斗咁啦。你问我动作上其实佢救人嘅喎，佢嗰两个即系咪嗰个叫印度咩？唔系印度，日本嚟 嘅 话系啊。喂，我得嗰两个，嗰两个我都 OK 噶，啲动作哇，啲旋转嗰啲腰马功 系啊， 全部有睇头。 雷斯唔得啊嘛， 我认同啦，因为其实雷斯唔得啊嘛，佢真系睇住佢哋斗得好辛苦。变咗出嚟个效果火花唔够，你嗱认真，你唔好撇开星尾啦，你当呢个系张晋嘅，当俾系张晋做，肯定呢场就喺战斗场面嚟计会精彩好多。 嗯，一定未揾佢 咁样， 揾咗力打， 唔系即系冇得当嘅，我都明嘅。即系佢陈导演都黑住面拍，可能系。 李维斯实质佢嘅功夫咧，系打过啲女啊，你要搞清楚系。 咪打过 Marvel 嗰啲，打过美国队长啊？ 唔系，哇！你点啊用？你打过啲女啊？ 打啲女。 系阿李维斯五啊几啊？而家美国队长 唔关事，你当年拍 Matrix 已经系咁噶啦，唔关事。你拍 Matrix 你连一 Trinity 你都打咯，即系都似模似样，即系虽然你知佢哋做动作摆 pose 都好，咁啊摆个 pose 啫，你都唔得啊！吓，佢系赖话炳新颈戴咗颈箍啊嘛，嗰次，佢而家仲戴紧啦，原来。喂，算啦，梗唔系啦，佢自己硬打唔到功夫，咪打唔到功夫咯。咁你打唔到功夫，你就要靠镜头，靠其他嘢就。咁呢个系一定系咁嘅。吓，我老实啦，佢系冇打渣过阿 sa。 系，真 准咁准。系， 唔系阿 sa， 我唔知肯定就一个阿娇，即系阿娇拍个《精武家庭》系啦。 系阿娇一系啊，拍个《精武》《精武英雄》啊。咪精武家庭啊，精武家庭系啊，喺老嘅下 打得 系，阿冯德龙好打得噶， 好啲嘅咩？ 冯德龙好打啲，好打 阿 sa 好打啲噶， 唔系阿 sa 佢有啲动作睇得到佢系 阿 sa， 我冇我诶，净系睇过佢一次《天机变》啫嘛， 系咯， 系咯， 得唔得？ 诶， 招咪差唔多啦，系嘛？ 系 有好啲咩？差唔多啦， 系啊，一定好过，一定差过招，肯定呢个就 系。 系， 即系我即阿 sa 同阿娇比，可能阿娇再差啲，你觉得？ 唔系， 咁啊，成个人再比阿娇再差。 你应该阿 sa 可能会低过阿娇，唔肯定阿 sa 同阿娇莱维斯比， 总之总之啊，低过两个圈子啦， 系。 打个圈子，如果以武打， 唔系佢用翻第二集嗰种打法会好啲啊，应该系嘛？ 系啊系啊系啊，我都。 但第二集咧，我觉得咧，佢 会好啲嘅。 佢同黑人，佢有其实有场近接战，即系真系系嗰啲搞技对弈 O K 喎。佢可能嗰阵 可以喎。 系啊，嗰阵时可能其实维斯，我唔知系咪可能有多啲练习时间，总之佢操得好熟嘅，好纯熟。今集就好明显嗰啲玻璃位啊、旋风腿嗰啲位咧，系即系有啲系预设动作啦，即系预早避啦、预早挡。跟住又嗰啲位咧唔係好準，即係總之成個節奏係俾阿奇洛維斯一棍拖埋，但係睇得出兩個高手喺度就緊佢咯，即係我好明顯嘅睇到。 係啊。 咁但係反而最後個日本佬我唔覺有料到，我覺得嗰兩個即係日本圓華嗰兩個旋風腿嗰兩個腰馬功好夠，後尾嗰個咧我又覺得普通嘅啫。 嗰個本來嗰個唔係。 我懷疑嗰個唔係動作演員嚟㗎，應該普通演員嚟啊嘛。 佢係演員，不過佢係識武術嘅演員，咁就佢都拍過啲港產片啊，拍法國片，即係以前《雷霆戰警》啊。 哦。 郭富城嗰套有個鬼鬼地嗰個咧，就係佢嚟㗎嘛。 但 哦， 我就係講，我好奇咁有印象。唔係佢眼仔碌碌咁，我又見有啲面善嘅。係 啊，我都記得，好似佢以前好靚，有頭髮好靚。 係啊係啊，眼仔碌碌咁啊，佢個樣而家都帥樣嘅，即係雖然老咗，但係都型嘅個樣。不過佢就做到。 你講邊個啊？你講以前電視做個烏鴉嗰個？ 系咪咧？我唔知喎，我得阿得 即系有做嗰啲煮嘢食節目主持啊嘛，咩 Iron Chef 啊嘛，系咪嗰個你講？ 唔 即系以前鬼仔樣有好多頭髮嘅，而家就冇乜頭髮噶嘛。 系啊。 嗰個係連李小龍，即係嗰時有邊個啊？阿小龍咯，即係阿 陳國坤、 周星馳係嗰套都有做噶。你係咪講嗰個啊？ 唔知係咪喎，即係個樣 啲似， 有啲似半藏嗰個咯，即係好似 Hunter 入邊個半藏。 即係佢個樣少鬼鬼地咁 啊！眼仔碌碌，即係個樣都碎嘅，碎樣嚟嘅。 Freeman 咯，嗰個 Freeman 咧就係嗰時即係係啊，同你活套 Freeman 咯。係 啦， 你咪講嗰個啊？好靚仔啊！以前 係， 而家都睇得出㗎，係啊，靚仔底嘅，係靚仔底嘅。 而家老曬啦嘛。 但係而家老咗，佢都 OK 嘅。佢 我哋講嗰個不嬲都拍功夫片㗎，唔係拍啲鬼佬嗰啲 B B 啊 C 級功夫片，佢做主角㗎。係 啊係啊。 但係好渣嗰啲咯。 係啊，我又見佢相對啊。 啲戲渣唔係佢渣，即係拍啲好 cheap 嗰啲咯。 哦，明白。 但係你話佢喺人哋啲戲入邊咧，嗰啲戲就唔渣嘅。即係佢咪即係中啲渣咁啫嘛？你人啲戲嗰啲大片嚟噶，但係佢就永遠冇得做主角咯。喺嗰啲戲就嗰個係咯，咪唯一一次擔到最正咪 Freeman 咯。如果我冇估錯你講緊嗰個嚇， 唔係佢應該就係做烏鴉電影， 係烏鴉嗰個係啊， 咪就係 Freeman 咯，就係 Freeman 啦。 Freeman 明白。 其實佢好似係體操底嘅，本來係。 哦。 所以佢咧係可以咧完全表現到 Freeman 嘅身手。即係你 Freeman 係可以跳 打曬體操咁樣噶嘛，打曬關鬥皮子彈咁樣攞刀咁樣噶嘛， 佢可以跳咗上即係道門上面，跟住等啲人入嚟，咁佢就唔係只可以跳上道門，因為現實做唔到。 但都威亞嘅， 但佢竟然冇冇威亞，佢竟然係可以兩下咧擒咗上去，係好利落嘅。即係佢真係擒噶喎，唔係特技嚟噶喎。 係。嗰時又冇得執啦，啱。 好嘢嘅，你哋覺得哇？咦，佢表現出嚟嗰個 Freeman 咧係現實嘅。 嗯， 唔系啊，唔系许冠杰啊， 明白？哦， 唔系红墙飞龙嗰只啊，大佬， 咩系红墙飞龙嗰个嘛？ 啊，同埋你嗰时话佢靓仔到可以杀死人咧，你 feel 到嘅，竟然可以， 系， 系， 即系个海关啊，嗰条女俾佢即系吸引到嗰样嘢，你嗱，嗰系许冠杰，你又说服唔到你啦，系咪？ 佢就得啦，佢靓仔咁多。 嗰时啊，唔系而家，好后生，好靓仔。 嗰时好靓仔嗰阵。 我都唔记得佢咩，其实好似系咪夏威夷啊，系嘛？ 夏威夷 咩？唔系夏威夷。 唔系日本人嚟噶，好似。 夏威夷檀香山出世。 唔知啊，夏威夷有机会有日本人血统噶， 系 咯。 O K， 咁就。 好多日本人噶嘛，咁所以唔知佢其实实质咩血统，可能混都多嘅，但系好有型啊，以前。 特殊片嘅喎，原来系。 是咩？咦，边套咧？ 佢系龙骑啊！ 龙骑咩？ 你讲系美版啊？系有佢做边套嘅咧？ 嗱，唔系王蛇啦，唔系王蛇啦，肯定。 唔记得，但系做啲嗰啲劲嘅，系啊。唔记得做边个？唔记得咗，系有佢啊，有佢系有做过，系。龙骑系攞奖嘅，当时电视系啊。 哇！ 嗰套鬼老大攞奖。 哇！咁而家真系老咗好多啦，而家佢。 系啊， 佢老咗好耐噶啦，其实，其实上次拍李小龙嗰时都已经系好耐，即系 零八年已经咁噶啦， 冇而家咁老，但系都唔系咁靓仔啦。佢呢个真系靓仔，真系好多年前嘅事咧，系咯。 系 咯，好耐噶啦，佢其实做嗰个 Iron Chef 嗰阵已经咁嘅，即系嗰个电视节目，佢咪主持人嚟咯。Iron Chef 即系啲厨师斗煮嘢嘅，佢就做，但系佢就整到好似啲武术比赛咁嘅，咁啊开始咁样吓，下次咩咁样都系咁样嘅，扮晒嘢咪鬼佬节目讲晒日文嗰啲咧。 哦， 即系但系其实系啲厨师喺度斗嘅，即系佢整到啲食神咁啊，但系佢系真嗰啲厨师，真厨师嚟噶，唔会搵啲掌风啫，整个火冇可能嘅，即系佢真系煮嘢食嘅斗嘅比节目，但系佢搞到好似比武咁嘅 feel 啊，咁佢就做个主持人嘅。 哦，咁啊嗰時都已經係冇咁靚仔噶啦，即係你睇得出以前就應該幾靚仔嘅嗰只咯，係咯。 係啊係啊。 今次佢做個宿敵啦，其實，但係 個 性格係 風采啊， 係有問題嘅，其實 係。係啊，佢嘅風采你真係睇翻《Spiderman》，其實我貼過好多次都冇人睇。 哦、 真人版啲名冇人睇，唔係因為上次話咩小蛇一款走啫嘛，係，我咪貼過咯，冇人睇嘅，啊貼多次啊，咁就既然有講翻起， 啊， 大家真係要欣賞翻啊，但係 YouTube 嚟嘅啫嘛，都冇人睇，死你 ，free 名咯，係真人版拍得最似嗰次喎，但係佢就搬咗成個古仔温哥華發生， 哦， 因為佢係西片嚟噶嘛，冇辦法啊。 嗯， 系，但系佢都继续讲，就系香港黑帮，仲讲广东话嘅。 哦， 咁样。 系啊， 系， 即系个黑帮自己讲广东话，系。 咁搞笑。 系啊，嗯，系啊，我再讲，系介绍翻呢个演员，我都唔记得叫咩名字最弊就系，忘记咗啦。 佢呢度写就叫做马可德可斯可。 系咪啊？系咁上下咧，佢原本叫咩？你英文？ 咩 Mark Adam 系嘛？ Alan 之後我完全唔記得佢叫咩名啦，係睇我其實睇咗好多佢啲嘢嘅，其實係即係佢有份演嘅嘢，就係見到佢嘅。OK， 好咁啊，呢個就係你所謂嗰個日本仔角色啦。咁呢度就即係後屘就變咗翻嚟做咗出嚟最即係最唔勁嗰個，反而變咗 係啊， 佢第一兜係話到佢好勁，但係個性格係太過搞笑咁啊。變咗冇咗 宿敵 嗰種， 佢係咩？就係 John Wick 嗰種感覺。 係啦，就係佢。 佢未見 John Wick 之前就好型嘅，斬啊摩肥人咧都係佢斬嘅。係。 個七刀好利落， 係啊， 拍得住阿吳京嗰七刀嘅，即係喺《拍破狼一》嗰集嘅。係 啊，斬咪張智耀嗰七刀啊！係啊，拍得住嘅真係啊。 係啊，拍得住嘅係啊。 但係一遇到奇洛里維斯嘅時候咧，真係個成個智商低曬㗎啦，降低到㗎啦。 突然間坐埋去，跟住佢突然間坐埋去又，突然間個樣跳咗。喂，你 fans 佢做咩咁嘅？ 係初見 基佬啊嘛，突然間 有對手點坐低就係啦。 係咯， 係咯， 基佬上身咁突然間攬住佢係嘛？ 唔 係 咯， 係啊係啊係啊。 咁其實 我影張 selfie， 跟住簽個名啊，係咁樣 係 嗰啲啊。 爭未做啫，係。你估佢做 咁另外 冇做咩？哎呀，冇做曬咗，應該做埋啊嘛。 不過你問我除咗呢個咧，我最對個判官亦都係最不滿，因為咧個判官你知，哇！今集即係出嚟就同上集嗰、那個係嘛好型嗰個係咪嗰個澳洲演員嚟㗎係嘛？即係又巨齒鯊又有份做嘅咧。 係啊係啊 係啊 係 啊！ 佢就係蝙蝠女俠啦。 冇錯。 哦，喂，咁佢 OK 喎。其實我覺得佢做 Captain Marvel 仲型。我咪記得有張相佢係做 Captain Marvel 啊嘛，係嘛？唔知 cos 佢個。cosplay 定咩咁佢仲唔中啫？咁佢上就話啞噶嘛，啞得嚟就都冇話打過幾好多 hit 嘅。咁但係就最後護送個大佬喺個鏡房守住個裂口，就同裝備打一場、三分鐘到，齋匕首刀嘅啫。哇！但係嗰場又短而精彩，最後仲輸咗，叫佢埋佢單咁樣。咁好刻畫到正咯。咁我 expect 個判官出嚟懶型咁都係咁咯。我點知冇份打個判官？借吹雞打電話坐喺度探查，咁同埋所謂佢好勁啊，代表咗高貴會係咪高卓會嗰啲霸氣，到最後好甩咯。原來 O K， 我乜乜，原來個酒店嗰、那個咁樣空唔空佢就 O K， 我而家俾你做翻啦。哇，咁樣我好錫喎，佢同埋佢身邊又冇馬喎，你勁人要襯托後邊，起碼你有個喂啊！中華英雄後面都有個鬼 馬啊！佢嗰啲咪佢啲馬嚟噶嘛？ 但係佢係再 call 個日本店 call 日本黑幫幫拖，咁我就唔覺啊，即係覺得好似都係其中一個僱傭兵受你指示做。咁通常啲咁勁嘅人側邊嘅有個嚇、啊，有個僆仔，但係個僆仔好抽得又得，你留個高嘅或者留個老人家俾佢，但係個老人家好多秘密武器又得，我唔知啊，即係又未點報，咁起碼同埋佢自己照計要打得咯。咁、那個力喺度啊嘛，咁、你作為判官，原來哇，判官唔使打嘅，咁啊爭啲咯，即係當然你話可能佢下下就打嘅， 你好似武俠片咁咧，你可以 show off 下，佢唔一定要打，即係你可以 show off 一啲嘢， 冇錯冇錯，係啦係啦，類似啦， 啲功力好高嘅，咁唔一定係用打㗎嘛， 即未必要直接同裝備打，即可能有啲位 咁樣。例如啊，你可以啊，將杯酒 突然間變咗兵咁打過去嗰啲咧，即係我咁幻片啊！咁你當然佢唔係一定係要嚟殺人，即係佢都哇！依個有原來啲功力好深， 即一定有功架，係啦，有功力咁明明白明白。 係啦，或者佢整爛咗樣嘢咧，係之後至爛嘅嗰啲啊，即係黃飛鴻啦，即係打完一大輪，即黃飛鴻都唔係好犀利啫，咁跟住開始爛啦。佢頭先佢打完嗰啲嘢， 或者以前嗰啲嘢興咧，明明打中咗，但係原來殘影嗰啲。即 係 嗰啲， 即係總之你 係啊，咩微波嗰啲咧， 但係你要揾樣嘢 show off 係佢厲害嘅地方喺邊度啊？咁即係嗰啲啦，係啦 ，show off 嘅啫，或者你頭先話襯托啊，佢下面有啲好勁嘅人，但好勁嘅人都係 under 佢啫，咁咪 類似有得 唔咁咯，即係其實佢少咗一個襯托，就唔係一定話佢要打或者佢 一條女人嚟到。系啊，嚟到咁吱吱喳喳，但系吱喳喳以为得啊，但系原来吱喳喳丐帮又唔服佢， 变咗冇 show off。 系啦，酒店又唔服佢嘅，最后咁样。 其实我谂你讲呢样嘢咧，佢系成日咧，即系头先你讲几个 point， 其实佢成日徘徊咗喺几个唔同嘅设定入边嘅。 系。 你头先讲嗰阵一开始啊，你就话你话佢嗰个组织好似系统御一切咁啊。其实呢个系一种设定啊，即系好似一个神秘组织或者一个 高高在上咩 咁。咁另一种设定咧，其实就系冇人民主啫，冇人民主。 系要争嘅，明白。 佢系号令佢哋嘅，但系咧唔系啊，即系其他人其实唔系真系 under 佢噶嘛。 明白明白。 即系你有权咧反佢，或者你有权，我唔系一定嘅，即系我可以，我今次就唔听佢啦，我帮啊主角咁。即系你嗰只冇人民主式咧，其实咪即系好似选唔系啊选举咁。啫嘛，你真 係 好服個特首嘅咩？咁但係你可能你個制度之下咧，而家最後佢而家係特首咁啫嘛。咁你其實你班友可以唔係服佢嘅，即係你唔係真係有一種絕對去控制到佢一定要去做咩做咩，即係佢有權反你或者有，即係好多好你冇辦法預計嘅情況嘅呢一種。但係如果你講另一種設定就係、是、哇，佢係好絕對權力咁樣控制住佢哋，咁呢個係兩種唔同嘅。設定嚟㗎嘛，咁佢好似咧又識嚟識去又有咁，有時又另一種。咁你頭先講嗰種咧，其實更加係啦，係一個現實嘅黑幫故事，同一個有一個虛構嘅殺手故事，即係呢種殺手 黑幫。遊離咗呢兩邊之間去， 殺手黑幫呢一種故仔咧，你就會覺得咧。越 boss 越高級嘅人咧，越好打，即係其實呢個武俠啊嘛，係咁嘅，冇辦法㗎。但係現實黑幫。原實黑幫唔係個 boss， 唔係個坐管最好打嘅，肯定唔係添啦。嗰個阿伯嘅隨時，老到就嚟，佢都就嚟死嘅，點樣好打咧？咁你佢係嗰個權力啫嘛，可以控制到即係嗰啲人幫佢去殺人啊嘛。嗱，呢兩種又係完全唔同嘅設定嚟嘅，好明顯啦。係啊，唔通你打德軍打到最尾係打希特拉咩？ 係。佢呢度酒店嗰個經理佢都冇出手打啦，係個黑鬼喺度打，因為其實就佢都坐喺度飲酒，係咯。 所以其實佢係到底係邊一種嚟嘅咧？嗱，佢又一時時喎，有時佢就好似咧個權力越高嘅人咧就越好打，有時佢又唔係啊，佢又變翻好似現實咁樣嚇。咁我係 boss 唔一定，或者我係個高層，但我唔一定好打㗎。 唔 係 喎，佢應該高嗰啲未必打，佢成個故仔設定咪有錯 嘅 打咯。其實 我印象我記得高嗰啲就唔得嘅，即係例如嗰、那個咩啊？ 即係上次家姐同埋個細佬都唔打得， 係啦係啦。 咁但係你頭先就話佢個舊病就係佢太過咁嘅。咁 係啊，判官咁樣， 判官唔 打 得 噶嘛。 但係另外咩俄羅斯婆又係唔打得噶啦，阿摩肥人都唔打得啦。跟住仲有酒店嗰度嗰個 酒店嘅 又係唔打得啦。 咁咪就係話佢係一時時咯。 其實都係個日本佬個問題。你只要將個日本佬降翻，佢唔係啊日本幫個大佬。咁就 佢馬仔嚟嘅啫， 係啊，咁啊冇事咯。 嗱，你話啲頭馬好好打，咁唔好打點做頭馬 啊？冇錯，頭馬嗰啲好勁嘅。 咁但係唔係代表個幫會個老闆啊，或者咩好好打噶嘛？係咯，即係你 Mark 哥好好打啫，係嘛？咁你咪代表佢嗰時初幫佢 今集嗰個老闆 唔打得㗎？ 佢呢個今集問題其實冇一條友喺度同佢一樣。由頭出到尾喺度又有對白咁樣，嗱可以同佢一打咗嘅啦。 即係大哥成完全唔打得㗎。 啊，冇錯啊，大 點點咧，殺佢咁係啊，唔使啊，因為你嗰種都係現實啲啦，即係其實你話哇 ，Mark 哥咁樣現實唔係，即係佢比起你一路打上去，啲大佬越高級啲大佬越好打，打到上去大哥成可以變身咁樣，係咪要咁咧？唔會㗎嘛。 即打到最後嗰個病到七彩嘅公公突然間飛咗上天嗰度，變到好勁咁樣同你打。 係《葵花寶典》嘅原來咁你咁你到底係行邊一隻路線咧？咁其實你個古仔要一開始要定咗嘅，咁就唔好飛嚟飛去。咁呢個就係、是、可能係佢呢度嘅問題，即係佢可能佢因為佢係糅合咗唔同嘅武俠或者唔同嘅黑幫，佢用咗好多嘢砌出嚟啊。可能呢個裝備世界，咁但係佢冇諗過咧呢啲嘢互相點去協調翻。嗱，唔係一定唔可以喎，但係你要諗點樣協調翻。可能佢冇諗，佢淨係發生咪發生咯。佢有時就係好似哇越高越勁，有時又唔係嘅咁你咪會即係覺得唔咁嘅咁樣係啊。嗱，你星戰咧好明顯都係 boss 係最好打嘅，即係有呢樣嘢嘅。 係啊， 係。 即係你初以為咁黑帝，即係你初調轉喎，你又冇諗黑帝好打嘅喎。 係啊。 即係你覺得即係咁，佢係政治權力最高啫，唔係一定好打嘛。咁黑武士本身係遮大嚟噶嘛，以前咁佢本身係打噶嘛，咁冇得講。咁即係唔係一定越高越好打？事實上唔係啊，你喺度睇都唔係㗎。佢其他啲軍官就成冇人打得啦，冇事打得㗎嘛。如果你睇舊嘅沙窩係咪？唔係㗎，你絕對唔覺得係越高級越勁。哇！但係諗起原黑帝先勁。 係啊，咁係咁電佢嘛， 係 咪？ 係啊， 啲念力仲強啊嘛。 你調轉做啊冇問題喎，即係你調轉做就係你一路都冇俾我感覺就係 boss 最好打呢樣嘢嘅。但你突然間原來個 boss 最好打咧，咁又好似冇咁做喎。但你俾我頭先嘅感覺咧，就係、是、一路打上去越高越勁嘅時候，但去到後尾，咦，你啲 boss 原來完全識功夫咁，咁你就會失望啊嘛。咁所以你嗰個協調呢樣嘢咧係要做嘅。 同埋都睇個外形咯，即係如果你話你係想描述係掛嗰個權力嘅象徵，攞個黑金幣都冇咁喐佢啦，你可能揾翻個或者老嘅好穿嘅阿叔阿伯。或者你頭啊，米高德格拉斯咁樣行入嚟， 震到場，即係唔係會好打？ 係啦，就唔好，你整個咁 T B 又串廿一二歲咁我 expect 梗係你梗有啲嘢啦，係咪先？咁樣咯，依樣。 即係條死靚妹係嘛？竟然係係係， 竟然原來咁勁，個個都要聽你知頂，咁梗係咩料咧？咁我哋會有個 期望啊！個炎羅王竟然係個細路女咁啊嘛，係嘛？ 小炎王， 係咯。咁你呢一個係呢一種你即係會俾人歧異啊嗰種，咁都係武俠都有嘅，係啦。咁佢外表係細路女啫喎，係咪其實佢其實係天生同龍咧？咁都可以㗎。係。佢又練咗啲咩神功，所以 keep 住係好似或者佢會變翻做細路咁樣咧。其實佢唔係細路嚟嘅，咁嗰啲啊嘛。咁你都得好多古怪嘅設定㗎，係嘛？ 係。 任你講嘅啫。咁你話佢原來佢都唔係靚妹嚟嘅，不過佢又有嗰啲好似不老症咁啊，佢咪唔老啫嘛？其實佢幾廿歲㗎啦，咁又得㗎。唔係，即係其實任你講啦，嚇，任你講啦，係咯，你都唔使講到咁誇張嘅，你話佢童顏都得嘅，咁冇得解喎呢啲嘢，其實佢唔係靚妹嚟嘅，咁任你吹啦嚇，或者佢係靚妹都可以有原因嘅嚇，佢係郡主啊咁係咪啊，都有興嘅啦， 姚敏都唔識打㗎，係咪先？佢嗰啲廿二廿三。 打得兩下嘅都，其實佢比普通人好打嘅。 係冇錯，但係佢嗰啲手下。 你係高手嚟，想比佢咪最流。係 啊，你 係咁嘅 老啊，打大廿二廿三嗰啲。 佢唔係完全唔識打，係少少嘅都係。 係啊。 咁你話哦，原來係郡主咁當然佢可以係靚妹，即係你揾到個理由啊。係。 係冇錯。 咁你其實你黑幫都有㗎，咁我啲少爺啊，咁都唔通我唔可以號令啲人咩？係咪先我啊？喂，我大佬个仔咁样都得噶。 第一集俾阿张飞杀咗个黑二代咪系咯呢啲咯。 系呢啲咯，系啊系啊系啊，可以噶。不过佢未够高啫嘛，佢嗰所谓黑系啲低级黑啫嘛。咁你都得嘅，咁你咪自己揾个理由咯。咁你话佢呢度就系可能佢都冇，总之强调个人，佢接触唔到你。其实因为佢 同埋佢系啦，除咗呢个角色啦，我第二失望就系个铸金厂。咁你个杀手世界观不嬲都出现咗个杀手金币啊！咁今次終於出埋個金幣間廠樓，哇！你諗下點樣去成個殺手嘅資本制度都係靠個金幣。咁你鑄金幣嗰間嘢係咪照計應該係幾權力嘅象徵啦？亦都係咪起碼守衞最定心嚴啦？同埋你話決定價格嘅人喎，你中意鑄嗰個金額就係呢個世界嘅一個標準。咁你應該國標嚟噶嘛？我嘅理解，哇！就係佢同阿女主角一人兩狗加阿裝逼殺曬咁滯喎。我數過死咗200多人喎，咁就咁咯，15分鐘死殺曬，仲要嗰個就係鑄金嗰個大老闆，就咁啊，咬包蛋蛋，咬包蛋蛋，咁咧 最要個阿馬達達，佢側邊連隻馬都冇咁講。佢日本有都有兩個日本原畫出下劇啫，佢嗰啲隔離嗰啲冇啊，即係得啲南亞裔嗰啲大媽出嚟死嘅啫。哇！我嗰度又係跌喎，雖然你話嗰場人工合字好睇，但係我 over 喎，咩難得出個主金廠喎，已經出到即係多咗呢個新嘅設定，咁你應該哇！你諗下可以好多嘢寫落去噶嘛？ 咁係，但係佢嗰度係淨係重火力咯，玩淨係重火力喺度同你玩。 打即係叫做一個島咯，佢咁你都預你去得主金廠，佢都冇理由咁易走出去啦。即係佢只不過係一個大廳走咗兩笪地方，跟住出到去有架車打埋架車，跟住立車走嘛。咁你諗下主金廠上次你諗下佢出去幾複雜啊？佢只不過潛入個家姐度殺人啫嘛。哇！行咗幾多個廳？幾多個場面調度又走廊，跟住去到跟住落地牢啊，擺定支槍，跟住上到去啊打泳池，跟住又打咩？咁你真係有鋪排，今次好簡單，我覺得佢急咗，我唔知點解佢咁急。都既然第四集咯，你慢慢你今集其實主要借玩個金幣廠背後咩勢力都夠過癮，唔使又搞到咁樣嗰個黑幫係咪啊？即係我覺得好亂咯。 好多位都係浪費咗嘅。 係啊，我自己即係我痛心多過即係我就唔係話討厭佢，不過真係痛心。第三集好期望睇喎。 嘥咗啲嘢啊！ 系咯，嘥咗。 系啊，其实因为佢太多呢啲场口啊，你上次话嗰度其实好重戏噶嘛，因为你话咩杀佢家姐咁，咁但系到呢度可能只不过系扯，佢都系过程中间， 一个人生嘅跳板咁样嘅啫。佢目标就系揾长老，咁啊揾长老咁样叫佢去咗去个主金厂咁， 咁啊咪浪费咗呢一个场口啦。咁其实嗰度你点讲咧？即係唔係咧？佢嗰樣嘢牽連太大啊！其實你而家講緊嗰個問題， 係啊， 你話佢係嗰個鑄金幣廠，佢唔係話其中一個，其實你求其話佢乜都得㗎，係 啊，你 唔使 話佢幫地黑幫咪算咯，你又搞到咁誇， 佢又可以楞到佢個長老咪算咯。咁你話去到鑄金廠，其實不如啊，直情佔領咗嗰度啊，佢咪惡曬咯， 好咯， 係。 佢仲係第一個金幣， 會都要聽翻你指令嘅，大佬。 同埋 又冇死㗎嘛。 佢仲係做埋血印喎，陰公，即係血印系統都係來自呢間廠喎。咁緊要喎，喺個殺手世界，血印同金幣都去住，但係原來就得個秒摧毀。 匯豐銀行同呢個咩都俾佢控制咗啦，嚇嚇股票行係嘛？ 係，係咪港交所啊？咩證監啊？全部俾你控制曬。 唔係，其實好多續集咧，即係唔係呢套啊？佢本身如果個世界觀大咗咧，佢去嘅地方好多咧，佢每一次去嘅地方就變咗 相對 短，同埋佢鋪排好少咧，跟住你就會變咗過場咁嘅，好多嘢都係。 係啊，所以今集好似打機咁樣，基本上係你過完一關，補充下你啲休息下，跟住唞一唞，又累積資本、累積子彈，跟住又個再打去你第二關。 Exactly 咁樣啊！ 直情佢嗰個揾馬腳踢人嗰個，我直情覺得係解成就，即係咧嗰啲咩要。啊！你要揾馬腳踢夠幾多次人呢先至可以解鎖個成就咁樣嘅，咁樣特登做咁啊，感覺。 咪打機咯。 係啊， 係啊， 因為嗰度要咁做啊嘛。 哦，係。 佢設計咗一定要咁做啊嘛，如果唔係過唔到關嘅。 係啊。 唔係佢一爭咗係踢佢都冇分，咁樣啊嘛。叮咁啊，應該好似阿黃心穎嗰啲片咁，下邊有個數字嘅。叮咁又踢咗一腳，叮咁又 係 咁嘅。我覺得佢咧嗰個槍個鞋博物館嗰度咧，咁咪搞咗一輪砌槍啦。但係之後咧開咗一槍就算，咁咪嘥咗啦。另外嗰場電單車追逐戰啊，就分明係抄呢個惡女噶啦。咁啊，仲要拍得衰過人，咁啊，我覺得爭嗰啲咯。 是但啦，咁你其實你即係啲人入場都係睇。即係爽打啊咁樣嗰啲嘅啫，我諗一般觀眾其實 我 一般觀眾冇呢啲要求嘅，其實佢即係睇咗打 OK 就算㗎啦，係咯。 我有人 咗個鑄金廠佔領咗之後咧，跟住做埋周潤發㗎嘛，即係做埋無雙咁樣啊，咁呢個第二個古仔嚟㗎啦呢個。 但你問我咧，佢打嘅場口多嘅，但係你問我佢唔平均嘅。中段其實有啲咧，即係如果純睇爽打，我見有人係會覺得喂，佢中間好似鬆咗。得頭尾咁樣咯，即都係有啲，即係中間啲拖咯，可以咁講。尤其是即係揾長老啊，有沙漠啊咁嗰度拖咯。 乜其實點解嗰度會佢咁易就可以去到揾到個長老？ 好易啊！我呢度真係好易啊！起碼二個極北，啱啱話呢期有套極北啊嘛，極北就辛苦好多喎，嗰個人係啊，幾簡單。 不過佢攤咗喺度，跟住之後有人路過救咗佢，但佢見嘅就基本上 都 冇咩難度啦。 唔係，我嘅理解係人人喺沙漠冧低咗都會見到上路嘅。我而家個理解係係嘛？ 佢有講過嘅就話咩啊嗱，你咧跟住嗰個地方行咁樣咧啊，你就可能會見到。 咦？你跟住啲咩獵户星座咁樣，好似懶係有啲星星圖有個距離噶嘛？好似 講到好似嚇啊，唔係你想見就見啊，佢想見你就見啦咁樣咁。咁但係你知係實見到㗎啦，咁你唔俾見㗎，係咪先？ 咪同埋見呢個方法幾膠咯，即係我覺得你遠街，你使唔使話點樣？即係叫佢測試佢個勇氣啊？咁你冇必要㗎，係咪先？ 同埋 咁佢個自閉廠打嚟做乜嘢咧？其實 聽唔到。 哦，佢咪就係問。 自閉廠打嚟做乜？ 佢咪就係問出到底點樣樣可 以揾到個長老？ 係啦， 係啦，個鑽金廠得佢知，因為話呢個世界。得住金廠個老闆知點揾長老咁講，佢話 係。嗯。其實係咪其實會唔會睇得個住金廠老闆太高？其實佢係代工嚟嘅啫，富士康嚟嘅啫喎，唔係。 咁我唔知道啊，你夾硬你話再，但係佢又吹到自己咩手，見到自己掌握住第一個金幣同第一個血印，咁我覺得個歷史。在去過喺成個世界殺手世界觀系統入邊，佢好高咯。 所有廠仔都話到自己好勁㗎啦。 係咁啊，係 嘅。老二定我生產㗎。 唔 係 我 都 但我感覺上， 我明白。即係啲古惑仔都係吹大㗎嘛，係啊，佢就係其中一個古惑仔。 我其實喺春秘嗰陣時，成個佢個古仔出啲人點樣吹我嗰最勁嗰個都係春秘嘅喎，只會係。 同埋睇裝逼，你唔會 care 呢啲嘢嘅，其實係。 我明啊，所以我 即係你要 佢針對個世界觀咯。我又唔係話執佢唔合理，即係我唔係話用個劇本咩咩咁樣執佢啲筆。我反而我覺得係啦，即係純粹個世界觀，佢可以鋪得靚啲。 你話咩班變形金剛啊嘛？一影嗰班變形金剛個個定格，仲走個字出嚟，跟住轉頭死曬啊嘛！ 系佢有啊！今 次嗰上嗰次啊咩阿麥加登下邊嗰班友啊嘛，逐個影像好勁，點知一轉頭就瓜曬咁，冇阿媽生嘅原來嚇。 咁啊， 係算啦。你用唔同角度去睇呢套戲啫。如果你真係純睇動作打，咁我呢套應該滿足嘅。 但係我補翻咧，女士們尖叫聲嗱，因為我本身啊諗住我係諗住睇傳媒場，但我尋日要開工。我係拍夜咗，我10:09先拍完，咁我去到都10:30。 睇夜場啦， 咁我自己暗線睇，咁但我睇旺角 MK 喎，你知半夜12:00入去嗰啲都起碼有紋身啦，咁啊都 MK 啦，話都望落去鸚鵡啊，即係啲人都古惑仔樣嘅，坦白講，即係 touch 唔好話我得罪，咁啊啲女都耶嘅，哇幾場戲全個院嗌，第一成把劍插入隻眼度，即刻叫尖叫。飛虎頭， 我睇嗰場都有。 飛虎頭嗰場，成個斧頭劈到個頭度瓜又叫，跟住之前有個係啊，一夜突然之間斬手指，即係嗰下即係嗰個去到咩啊沙特阿拉伯唔係摩洛哥， 見到長老， 長老嗰下哇好突好快啊嘛，佢係冇猶豫啊嘛，我哋都唔知做乜，我開頭以為拉下自己隻手指，即係啪嘢就斷噶嘛，哇啲女又嗌喂呢啲 OK 嘅。即係 我 話邊住呢啲，即 係 夠利落， 係 啊夠利落。 刺客教條，因為佢呢度提咗兩次啊， 係 啊，有提呢、這個到底刺客呢個字點嚟啊咁樣，然之後嗰度又斬手指嗰段，我懷疑佢係咪有心咁樣致敬一下啦？ 係 都有心，我覺得都有心嗰度。 係。 同埋我中意佢傳統落嚟有啲。黑色幽默的感覺，咁喺打鬥中間就夾雜一啲笑料或者一啲彩蛋嘢咧，咁我係欣賞嘅呢樣嘢係。 嗯， 係啊，同埋嗰個眼鏡嗰個黑人嗰、那個咩 reception 啊，哇，佢真係好鬼正啊，佢真係。 OK， 係啊，佢出場少少，佢啲對白又唔多，但係次次咧都到曬位嘅，即係好似乜嘢都識。咁今次又變咗個武器專家啊嘛，介紹啲武器俾佢用啊嘛。 嗯， 係咯，好鬼過癮嘅嗰度有。 同埋我覺得佢嗰個 John Wick 咧， 即係唔好諗咁多咧，可能會好睇㗎。係 咪？咁我覺得，如果你或者單純爽片， 講咩話新年？ 講新年係 OK 嘅。 我話個黑人嗰度，佢阿 John Wick 咁樣本身同個日本佬打緊嘢，咁然之後臨。炒咗車之後，阿 John Wick 嗰度一夜拍咗去個酒店個樓梯嗰度咧， 咁之後黑人就喺度話：喂，日本佬你好停手咯，如果唔係嘅話咧，你會好似佢咁樣，又係俾全部人通緝嘅喎。咁嗰度我覺得佢嗰 part 係做得幾好睇嘅。係 係啊。 啲啦咁樣係啦。 之前幾集其實我覺得佢有啲嘥咧，之前嗰兩集就今次有多啲戲俾佢做，其實我覺得佢好合到好處啊，佢嗰樣嘢好好睇。 我覺得佢之前兩集鋪得幾好啊，即係我今集我其中一個期待就係阿莊碧同佢背對背有啲合作技咯，雖然冇，但係都有合戰嗰種元素啊，咁我都 OK 咯。但我嫌佢又係借數做佢隔離即酒店嗰啲職員出嚟就全部係零秒死嘅，咁啊慘啲，即係你都描述。管理呢間酒店除咗呢個黑人咁勁，嗰啲馬都應該強壯手下無弱兵。你越描述啲馬咁渣，你就搞到好似暗示過黑人都唔勁啊嘛。我覺得佢呢啲又爭啲咯，即係成日都係標榜一個咁。 我覺得佢嗰度點解唔會變咗做啊？啲僆都可能合作下咁搞掂咗一兩個咁樣，一兩個啫，唔係多啊。 系啊，因为嗰啲咧好惨啊，系一出到嚟直头战靶嚟嘅。 系啊， 系啊，系啊，系啊， 直头佢咯，即系好嗰啲，即系出嚟为咗俾人中枪嘅。 而家就 系 话啲衬托嗰啲做得唔好嘅，啲 碟 做得唔好嘅，即系你个菜咧都要半碟都要好睇嘅。 系 唔好求其啊，搵个红萝卜啊，就批只蝴蝶。或者整個喜字係嘛，跟住整粒啤梨子咁嗰啲，咁嗰啲就低級半碟啦，即係中式嗰啲就嚇，中式粵菜就最中意做呢只嘅。咁你其實唔係嘅喎，我發覺原來啲中國菜咧做得好咧都有嘅喎，即係啲半碟都做得幾精緻嘅，即係原來唔半碟做得好唔係一定係西餐或者日本人嘅專利，其實咧做得好同唔好啫嘛。咁你鬼佬都有好 hea 㗎。但你做得好亦唔一定係要好華麗㗎嘛，咁有時你好似啲 cake 咁呢，佢搵啲朱古力呢喺度咁擠擠擠擠咁整啲紋呀，咁其實就跟住撒啲糖水，佢都可以好靚，即係其實有時係你有冇嗰、那個即係即係個襯托呀，即係其實你都係綠葉扶持嘅啫，咁可能佢喺呢啲嘢就唔係做得咁仔細呀，綠葉呢件事上面。 係啊，佢應該如果咁嘅情況，嗰、那個係隊長嘅應該，哇死兩個撤退，跟住之後翻去換武器嚟同佢再打咯，應該。 唔係你打，其實你睇《Sonic》你要當打機嘅，真係。 係啊，冇錯。 你有樣睇嘅，平時嗰啲僆咪係咁 受 傷， 有樣睇就受勁， 冇 樣睇 嗰啲係咁掃嘅，你又瞓咗會消失㗎嘛。 战咧 ，carry 打啦嘛， 你冲出嚟俾佢炸啊！就系嗰啲人其实 系啊， 嗰啲咪系激激兵咯，咪就系激激兵咯。 嗰啲甲、嗰啲重甲、嗰啲嗰啲雇佣兵嘅时候，咪嗰啲难打啲嘅敌人，跟住之后就开多几枪先死嘅，跟住之后换啲劲嘅枪，跟住之后就一枪一件啦，先可以一样 打 击原理一模一样。 同埋你要有呢一种咁嘅表达方式咧，即系有嗰种。荒謬感啊！ 係啊係啊係， 都仲有嗰種荒謬感啊！ 係啊， 即係呢個其實係一個元素嚟㗎。 嗯，啱。 啊， 即係佢係咁做啦 ，OK， 咁你食唔食嘅啫，係。係。 唔係睇你受唔受呢種咁嘅荒謬嘅做法咯，係。 嗯， 係。 即係到你無面超人要苦戰激一聲嗰陣，又係咪好睇咧？咁啊，係咯。 嗯， 係啊。 嗯。 咁你睇下啦，係你詹士邦都係嘅，咁出嚟都係死嘅啫，嗰班人你每次都係有幾個勁嘅啫，咁你可以係呢一種嘅，即係唔係我諗佢都係嗰樣嘢啦，一指時啦。 嗯，係冇錯， 係咯，你詹士邦就好一定係咁噶嘛，嚇無面超人一定係咁噶嘛，你從來唔會見到啲機甲兵好打嘅，唔會突然間有一陣啲機甲兵又好打喎，無面超人要同佢打好耐嘅喎，係 咯， 即係糾纏好耐先咁樣， 係啊， 即係幾搞嘢 嚟㗎，先打得低啲機甲兵都唔會㗎，係啊， 要挫到出曬絕招先打得贏㗎嘛， 係啊，冇理由契咁撳掣，其實為咗咩就踢死個機甲兵咁嚇，係咯，咁好唔得閒㗎咯喎，嗰度都有幾廿友㗎喎，咁啊， 係 個消耗戰好犀利喎，如果係咁， 一套戲裏面殺幾百個人有排打噶咯喎，如果係咁。 因為其中你打機就知啊，我近時玩一隻超人有隻撇血戰士打二型嘅，行向 game 嚟嘅，佢嗰啲大佬同啲兵啲血量咧差唔多啊，係打到我悶嘅。 係。 哦，明白。 哦。 嗯。 知道知道，即係你冇咗聚焦，係明白明白，即係啲散仔又係咁樣打，係嘛？大佬又咁打，明白明白。 咪個大佬啲血量低啲應該係，即可能咁又唔同喎，咁又 OK 喎，係嘛？ 係咁唔知， 即係你係攔埋佢身嘅，但埋到佢身一嘢係 KO 佢㗎， 都得，都唔得啫。咁你呢只咪現實嗰啲黑幫咪咁咯？ 嗯。 咁你冇話你打現實黑幫嗰班即係嗰班僆好流噶。 係。 即 係 你都要打噶，你流極都要打噶，係咪先？ 嗯。 即係未至於一嘢拖咁就死咁啊，咁易嘅。一腳咁就搞掂咁嗰啲，咁你嗰啲橫向驚平時嗰啲係就係呢只啊嘛， 嗯 係，就一招就死一個，一招就死一個噶嘛，係咯，咁就睇下你想玩邊種遊戲啦，係啦，咁佢哋呢一隻都係一路行一路打呢只都係啲人都係出嚟死嗰只嘅，應該都係做呢只， 唔係應該個畫面上高有個數字出咯，佢一路套戲， 係啦，應該咪我準咪講過咯，叮咁叮咁係啊，係個裝備又有啲嘢可以補血嘅係咪？系嘛？應該係 啊！ 喺 度執槍啊嘛，根本就係補緊啦喺度。 唔止，嗰啲補彈藥，佢成有啲可以醫到自己嗰啲藥咁啊！ 唔使 嘅， 唔使 嘅。 應該有啲油桶打開，有啲三文治嚇，啲雞啊翻到嘅，整一整嗰啲。 唔係你哋斷絕咗而家啲槍 game， 而家啲槍 game 咧係咧，你一段時間唔受傷就補血嘅啦。 啊！我即係自動回復噶嘛，而家係 啊係啊係啊！ 哦，咁樣 即 係 佢脱離咗戰鬥就冇事 嘅，可以自動回復噶啦。 見到水管就跳落去，跟住喺第二度出翻嚟啊，可以係咪？咁樣係咪？係咯。 喂，另外有嘢讚下，就係發行我哋傳媒場就不嬲有啲精品啦。佢今次個精品咧就係扮你平時去到一間酒店，喺你個台面咪有本嘢可以揭開咧。咁通常入面就有張綿毛紙，同埋有你張有支筆噶嘛。咁個支筆咧就係血染咗嘅鉛筆， 係白尖 咗嘅。食翻， 即係寫得嘅。 係寫得嘅，真係鉛筆，但係血染咗，即係彈血。 呢個應該上一集嘅精品好啲喎。 係啦，咁啊係咪咯？係啊，今集都冇用鉛筆啊，佢用 本書。今集送本書俾你啊嘛。 今日輸啊，今集係。 跟住嗰個套就有兩，即係夾住就兩張 postcard 靚嘅，即係嗰啲彩色嘅，仲要中間模擬一張好似八達通咁厚嘅房卡。 係。 係啦，就即係嗰個。 冇嘅喎，呢啲嘢全部都係冇嘅喎。 係啊，房卡我又見唔到，係啊，佢哋酒店都唔使卡嘅。 咁好，冇人俾你好過啦。 仲有金幣俾你好過啦， 應該係嘛？係 啊。 係 啊。 或者嗰個血印都過癮啦，其實 係。 送個金幣，但必須原來朱古力都 OK。 其實最好啊，真係金幣啦，最過癮就金幣。係啊。 朱古力啊，我講。 係金幣朱古力。 都得，唔係都得係乜所謂啫？ 教幣 咯。真係送個金幣俾你。 教嘅都得，係。 唔係啊，其實佢都諗唔到啊，應該整個有血染嘅鉛筆跑啊。 系， 呢個食得你啲係嘛？ 呢個食得應啲喎。 雖然套戲冇出，但係食得到。 點血點筆啊？好多人諗到，即係都係普通創意，鉛筆跑仲過癮，係嘛？啱啱。 係。又 cheap 係嘛？膠嗰啲啊。 又要你諗一諗，你先知咁樣係嘛？唔係食白色。 咩鬼嘢？做咩㗎咁啊？你有睇你就知啊。係 啦。嗯。 係咯。 咁咯。但我睇嗰場咧，我旺角就差唔多都八成，十二點。夜晚喎，凌晨喎，咁我都 OK 喎，即係你第一日。不過其實旺角都係咁 八成啊。 係，咦？我差啲喎，喺邊度啊？又一城嗰度睇咧，八點鐘。就呢、這個剩翻前面四行咯。 哇！咁你有不過唔知喎，就前面四行好細啊，細院嚟。 七成到咯。 但你又問我 MCL 長沙灣，因為唔係睇長沙灣咩？我以為你係睇長沙灣咧。 唔係，我有另外一啲原因要咩啦？ Okay. 去嗰度睇啦，係咯。 OK。 咁我就喺呢、這個旺角浪豪坊，咁我睇十一點幾嘅朝頭早，咁啊唔算多，我諗可能三至四成到啦。 喂，咁早場正常嘅，早場 朝頭早十一點幾 係喎，禮拜四嗰日第一嚟喎， 即係禮拜六日十一點幾嘅，咁就可能都呼都唔出奇啊。閒日喎、啊、你， 但佢人次就贏曬啦。如果你咁計，即係二萬幾啦，即係變翻正常嘅一套戲咯。即係復四就得個八千幾咁，即係壓到底咁。但係復四低極都第二喎，見到。 係。 係咯，即係。 你都帶頭睇幾廿次啦，唉。 我睇五次，真係五次。你一次 會唔會睇五次啊？ 係啊，我梗唔會，唔會啦，真係唔會。 我睇咗兩次，買咗三張飛啫，我就 啊，點解會咁嘅？ 咩啊？呢個同人睇咯，第二次。 哦，即係第二續集你先。 都買咗三張飛啊！我即係你一個人。 哦。 另一個人咯，我自己睇一，我自己做節目之前睇一次啊嘛。係咯。 哦。即係你都奉獻咗三次俾啊。 三張。 多咩？ 係啦。 咁咯，咁啊， 我破一破二亿啦，即系已经破咗啦。我哋十九日破二亿啦，即系复四，系啦即系喺上个礼拜一已经破咗。 唔系点解一定要达到呢、這个呢、這个标咧？唔明。 咁啊，唔系第一套啫，即系史上第一套啫，纯粹佢第一套过二亿。 点解要达到呢样嘢咧？ 冇二亿要个指标咯。咁你因为之前一点七八亿嘅话， 咁点解要推呢一套戏去咧？因为呢套系有咁嘅 potential。但呢一套戏唔值得去俾你推啊嘛？问题系。 嗱，我就你见我写文我都系失望，但我又觉得有啲情怀，我啊几中意嘅。即系问我，即系我系对套戏可以好啲。 达标啊，系咯。 咁啊，但系又咁讲，我唔即系除咗呢套你。 如果咁讲，即系话喂李嘉诚咧，虽然香港都首富啊，咦？但系世界咧都未系喎。咁我哋希望咧，香港嘅首富可以做到世界首富，所以要捐多啲钱咧，李嘉诚再赚多啲。咁你真系咁讲嘅啫，系咪？系咪威啊嘛，大佬香港系世界首富喎，咁你唔捐系嘛？ 嗯， 冇理由噶。咁李嘉诚佢都好有噶啦，系咪先？即系复仇者都好大噶啦，唔使助力啊嘛。咁讲真啦，多几张飞都唔会影响嘅。其实佢系要靠每人睇四廿几次嗰啲，咁又發唔發動到去到呢個程度我唔知啊，即係鬼佬真係有啊。 係啊係啊， 香港有人瘋癲到去到咁呢，咁我咪呼籲嗰啲即係真係鍾意套戲嗰人去咁做囉。咁你真係鍾意套戲或者佢話自己鍾意套戲嗰啲嘛，咁佢哋又唔敢做呢，咁冇理由你鬧戲嗰個走去真係咁做㗎嘛。即係我覺得呢樣嘢 佢哋去衝㗎嘛。 係啊，得唔得嘛，你支持嗰樣嘢㗎嘛，你又唔衝，咁唔支持嗰個去衝，咁奇怪嘅。 好 明白。 吓，冇人你女权运动，我第一个冲出嚟争成咁样，冇可能噶喎、 啊。 我撑佢，咁我唔会撑佢噶，我唔反佢先好好啦，系咪？ 系。 啊，咁咧晏啲去讲埋迪士尼啊，到底做咩要撑呢、這个呢、這个诶、左交啊？吓，咩事啊？吓、啊，一阵讲啊。 好， 系 ，OK， 系补翻 John Wick 少少啦。咁其实咧系第一集系双导演嚟嘅，跟住但系第二同第三集就、 哦、 即系剩翻一个。 哦，点解咧？死咗啦，另外一个。 哦，唔系，我另外一个走咗去拍《死侍》第二集啊，同埋《变身杀机》啊，嗰时杀机。 喂喂，你嗰个导演咧，跟住诶《双雄联盟》都系佢啊， 即系《生死时速》嗰个外传咯，都系走咗去《死侍》 嘅外传。 即系其实嗰个真系真系拍得好 嗰 个。 即 嗰 个爽片 reference 最好嘅，如果咁计。 是即是呢、這個就應該動作嘅，我個就我覺得係個剪接牌鋪嗰、那個 係啲角色刻畫， 刻畫就我個好啲嘅應該就， 咁、咪解釋曬點解 要雙劍合璧先至夠勁， 係咯，好似係喎，係嘛？OK OK， 咪即係超時空要再得翻核心政治啦、啊，咁你咪得翻啲飛機咯，冇嘢㗎， 哦， 係嘛？因為你最叻就係畫飛機啫嘛，係咯，仲要畫佢嗰款嘅喎，係。都是那隻形式的嘛，你看看另外那架單引擎都要找第二個的嘛。 因為呢如果是John Wick，我覺得其實如果即是我第三集未看，即是一二集比呢，我覺得其實是第一集在個故事的剪接和動作的分配 是 好一點的。 營造得好一點的。 那我想問那編劇是不是他們自己做的呢，其實 有份的，我見到。 有份。 是啊是啊是 啊, 是 啊, 是啊、都是他們做的。 Okay. 系咯，今次呢個導演即係點解唔落場幫啊？其實李維斯做埋替身啊嘛，我覺得應該咁咪好好多咯，係咪？一打 標榜就要佢自己做啊，其實之前一路都 係咪？佢係咪自己做你都睇唔到嘅？ 唔但係佢標榜係咁啊嘛， 佢標榜啫，我呃你噶嘛。 咁啊，唔知佢點啊？ 係咪？標榜啊 ，Marvel 啊，標榜好多嘢，結果唔係噶嘛，係咪？ 嗯， 係咯。咁老實做咩啫？今時今日拍戲係咪？而家靠呃噶嘛，荷里活係。 係。 即係你可以有個畫頭見嘅所有嘢冇啊。係。咦？裏邊點解冇出過暴風女神嘅？咦？點解冇狗嘅？咦？點解冇騎馬？我專登拍嚟逼你入場咯。 冇嘛。 如果編劇 check 咗， 而家啲觀眾咧係絕對 OK 而唔會鬧嘅。如果佢夠中意套戲的話，你繼續，不打繼續。 我話編劇咧三集同一個人嚟。一個人做啫，編劇就叫德瑞哈柯斯達， 哦、 三集都同 佢嘅。死開咩㗎？ 佢維基冇咩，所以 冇自己嘅。 維基或者佢自己獨立冇維基。 即係寫手嚟嘅啫，其實。係 應該寫手㗎。 寫手嚟嘅啫，即係導演叫佢咁寫啊嘛，咁寫我寫啦，你意思係？ 係。 嗱，我見到咧，佢就有 兩套嘢之前寫過嘅。 哦， 但係就唔係好 知 係咩嚟啦。 OK， 一套叫咩 package， 另外一套就叫咩 One in the 唔知乜鬼鬼。 OK， 得，唔緊要啦，係啦，咁而家其實李維斯嘅最後大家仲會鍾意嘅角色已經係 呢個啦， 即係好明顯咧，而家即係食咗我哋講嘅就係話咧，其實即係而家明星都唔足夠去引人入場啦，係一定要明星再加角色嘅。 係係啊， 我明你意思，明白。 係啊。湯格老師一定韓伊頓啦， 嚇邊個嚟㗎大佬？ 即係特 工隊啊， 工隊 即係獵探，獵探追擊嗰個係嘛？ 唔 係特工隊入邊嘅 天，哦，職業特工隊嗰個係冇錯。 韓伊頓係咯，叫做係啦呢個。 伊頓學㗎嘛？係 啊 係 啊係啊， 係咯。咁我唔記得嗰時香港點譯㗎啦，總之係千面人啦，叫做嚇。 係係得呢一個得佢。 係啊 係啊。 咁佢做其他咧都唔得，咁嗱睇下真係 Top Gun 係咪真係有啫啦。咁 Top Gun 咧，相信都係另一個有機會你會就入翻場嘅 Tom Cruise， 咁但係就真係應該冇其他啦。咁其實全部都係嘅。咁其實阿羅伯·唐尼幾勁都好啦，其實主要都係 Iron Man 啦，咁可能福爾摩斯都會嘅。係。咁但係咧，佢其實都有喺第二啲戲有出，但係其實睇唔到其實有幾大作用嘅。即係 Happy 嗰套揸快餐車嗰套咧，其實佢有出嘅。 哦，係。 有阿羅伯唐尼即係出一出啦，有一段咁就唔覺得有啲咩加持嘅作用嘅，係，所以都冇嘅，其實係唔覺嘅。你睇美國隊長咁，美國隊長咯，咪拍其他啲有冇？即係其他啲係可能套戲都係唔好睇啊嘛，唔係因為佢入去㗎，冇關係。黑寡婦好啲㗎啦，肥師奶咁整到咩 under the skin 咁，都你都睇，咁都嗰度佢又當然標榜話佢剝啦 皮鞋脂肪啊嘛，你有好多脂肪啊嘛，你話。 好彩好啱啊！呢個名改咗真係好多脂肪。咁同埋嗰時都近啲話，即係黑寡婦嗰個，即係嗰時好 高峰期。 但係而家你睇下，咁佢之前都拍到成班姊妹日對錯手對冧咗人嗰個笑片，你唔覺得有乜嘢票房嘅拉動嘅作用喎？一啲都冇啊，係。 系，你甚至乎工学机动队你都 哦，成死啊， 系 成死添啊，系啊，咁你睇唔到咧，即系而家到底系边个星系可以靠个星本身去拉到，唔得嘅就阿洛舒华西利加都唔得，阿洛舒华咪又要做翻 Terminator 咯， 个嘢基本上， 阿洛舒华西利加成日要做翻 Terminator 啊，系啊系啊，咪地位相信咯，佢可以差唔多好多都得呢排就， 梗系唔系啦，死咗好多你又冇计啫嘛， 我留意唔到嘅 ，sorry。 有冇搞錯啊？點會留意唔到？你自己睇啦。 係。哦。 上次嗰套即係你講阿 Rock 啊嘛。 係啊係啊係啊。 阿 Rock 咁你上次嗰、那個咩大廈 高浩 香港拍高浩傑唔係好得啫。其實好多套都唔係好得㗎。其實你即係你選擇性嘅一因為佢得都有好多套，但係佢唔得其實都有好多套㗎。 嗰套你全球拉上補下又好似都 OK 啊，淨係美國唔得咯嗰套就。哦，你講淨係美國，係 唔係，即係話咧，而家冇人係再有一個票房嘅保證，一個 point 係。 係明白明白。 保證即一定得啊！你需一套都唔 OK，OK？ 係，咁冇。 唔好話我同佢數到你有幾套唔 OK， 即係你要掂硬嘅。講真，發哥都即係問啦，如果係咁，即係如果係即係唔係都唔係一有周潤發就得啊嘛？都要睇你做乜啊嘛？你入去裏邊切叉燒咁得唔得？ 唔得 嚇，你上班族咁，即係你 sell 大我頭出嚟咁，係咪代表啲人就會入場咧？咁或者你做玉皇大帝咁又如何咧？咁嚇，咁你嗰啲角色你揾阿劉天使做一樣嘅啫嘛，都係啲須有啲白咁樣係嘛？咁唔使揾周潤發嘅喎，咁你周潤發係都係食翻啊，又無雙啊，即係又係有少少英雄本色啊，即係嗰類 啊， 賭神嗰類，即係好有型嘅嚇，即係出嚟好有氣派嘅，即係都係嗰種角色嘅啫。周潤發自己都咁話啦，係咪？即係佢做第二啲角色啦，而家你再做船頭尺，我諗都唔得啦，因為老咗啦。 唔得啦， 係而家都係要好有型嗰種，即係上年紀就好有型，好有智慧嘅嗰種感覺，即係罪犯嘅智慧罪犯咁咯，係咯。咁當然你都係講好打，但係打都型嗰只揸槍好型嗰只嚟嘅，唔係爛鬼嗰只嚟嘅，唔得嘅。你而家再做公子多情，我都覺得問啊。 係啊，笑片唔得㗎啦佢。 是有真的有些不得是啊你看赌城风云你有张人就是怎样好多人添咁咪点即其实你都睇到而家慢慢都唔係话有星就一定得嘅刘德华咁咪点啫喺厕所炸到飞咗出嚟嗰套吓。 嗰套唔得，嗰套 又如何啊？唔係，即係話唔係劉德華又即係一定得，即係冇啊，冇啊。 嗯。 你有邊個人可以有即係有個一定嘅票房保證？其實係冇嘅。 冇啊。 無論中外都係咁嘅，日本都係咁嘅，即係你係要食到個角色啊嗰啲咁咯，係咯。 係啊。 所以其實好難啊，即係你仲要 IP， 仲要加演員啊。咁你話狼人，其實你睇佢咪永遠就係做狼人，你咪睇咯。佢做其他嗰啲係咪咩大娛樂家咁 OK 咯，但係你話哇會好咩？唔係咯，係咪有 Hugh Jackman 你就一定會入場？唔係咯，係一定係 Hugh Jackman 做狼人啊嘛。 係啊，就算孤星女收得都唔關佢事啦，個 IP 得啊，佢嗰個就係咯。 咩鐵甲飛拳都唔得啦嚇，係咪？ 鐵甲鋼拳 係鐵甲鋼拳係咯，我都好睇嘅鐵甲鋼拳，但 係又唔係唔得，即係其實唔關佢事咯。總之唔係話即係佢冇，唔係佢有乜嘢拉動嗰啲乜嘢咯嚇。咁你。咁你又拍咗套戲啲人 buy 咁啦，你只可以咁講嚇，咁唔係話哇，如果有佢就得，佢根本唔係咯，好明顯唔係啊。但 Star Lord 啊，咩將 Lawrence 先證明咗俾你睇，其實都唔係。 係啊， 即上咗個 Presence 咪瀨曬咯。 嗯，係。 係啊，係啊。咁你阿邊個啊？阿 Mila 即係阿包起实嗰个其实都唔系啫嘛， 咪而家咧好多唔得啦，佢反而系 咪啱啱 Hellboy 咪已经濑嘢咯？嗰集啱啱呢集新 Hellboy 系啊系啊 系 啊，要代表啲咩咧？冇代表任何嘢噶，所以而家一定系要食到个角色吓吓。咁啊黑魔后咁可能咪要人邱俊连嗱，而家最新叫做仲食得到嘅咧咁样吓， 系 都系嘅，都系嘅 系。 因為黑魔後呢個東西咧，即係 Halloween 係長期仲有出佢嗰個角啦，嗰啲嘢嘅喎。 OK， 係有人扮嘅喎，真係。係、 okay. 啊，都好耐啦，呢、這個角色係咪？ 好 耐啦， 三年都好啦。 但係佢又 keep 到呢、這個呢、樣 image， 咁係嘅，可能嗰個塑造係幾有型嘅嚇，個感覺嚇。咁、所以嚟緊都有新嘅黑魔後啦嚇。 係啊。一三年一四年嘅啦，嗰套 系嘛， 好耐啦， 四五年前都差唔多，哇！ 有冇新嗰套啊？ 唔系新嗰套，今年啊，系啦， 今年有 新嗰套啦，系啦，系啦，第二集啦，都有翻啊！瑞公主，我以为嗰日唔讲啊，瑞公主嗰啲，我其实都有翻嘅，都有翻 Elephant 嚟，但唔细路女噶啦，已经 系 变咗大人样嚟，而家已经 系啦，五年啦，大佬， 唔系好老，即意思佢唔似细路女噶啦，呢度已经系。 系， 系女人嚟嘅，已經變咗係咁。咁啊，咁嗰種人都一定係老咗噶啦，冇得講。係 冇錯噶啦。 冇係啊，即係冇耐冇睇佢啦，嗰個即係意思係。咁但係你睇下，即係又係啊，即係又係可能你都係咁係咪一有安祖蓮就得咧？咁安祖蓮啊，再做盜墓者羅拉，你仲睇唔睇咧？咁嗱，係啦，因為盜墓者羅拉其實好似話第二期都唔係咁臭啦。 唔得噶，第二集。 係啊，咁所以你話啦，係咪啊？咁你睇一睇啊，係咪話即係？星呢樣嘢係咪而家已經開始陨落㗎啦？即係追星係啊，咁、但係可能唯獨香港嘅就仲即係仲有少少 work 咯。即係如果你揾到啲佢哋會鍾意嘅星，佢會因人而合唱咯。咁但係可能原來你喺外國啊，已經係開始唔係啊，係啊，係啊， 世界都唔係啊，基本上 係即係香港而家最後一個仲會因人入場係嘛？ 係啊係啊， 係咯、啊，我好鍾意阿大咁咪睇咯， 係。 都仲得係啦，咁但係你其他地方已經唔得啦，係啊，咁所以其實都幾大鑊嘅。不過奇女維斯自己當然佢唔 care 啦，佢都係幫 friend 嘅啫嘛。其實我唔會唔 care 㗎，呢度收唔收你話佢收入腳，佢唔好 so what 咁啊？你睇唔睇唔得咪罷咯。係 呢 個導演都係啲 friend 嚟㗎，因為 梗係啲 friend 嚟啦，咪又 Matrix 嗰時啲 friend 咯。 佢全部所有拍啲戲咧，圍繞 friend 嚟拍啫嘛。 係啊，啲 friend 話開部戲，咁佢咪有嚟。 哇！ 幫手出埋錢咯，真係 太極合， 真係 太極合喺陳虎嗰度嚇，因為佢做導演啊嘛，哇！又揾嚟八爺做舞子啊嘛，捧喺陳虎，結果瀨曬嘢一部戲。 可惜我哋唔識啊，奇女維斯啦，如果唔係我哋都拍得㗎嚇。 係啊係啊係啊， 係咯，即係佢真係好幫朋友㗎，係咯。 系咯， 系咯，佢已經唔係一般嗰啲荷里活星嚟啊，都看破曬紅塵咁啊，因為佢身邊好多人就死曬，係啊，真係啊，已經去到宗教程度，佢已經唔睇重錢呢啲嘢啊，真係啊， 即係本身就已經係 John Wick 嚟嘅喎， 係， 佢勁過， 係， 咁佢甚至唔會為只狗幫佢殺人啫嘛，即係唔會啊，死啊，側邊啲人死預咗啊，走曬嘅嗰啲阿妹啊咩嗰啲女啊。 全部死晒啊！ 天煞孤星啊，搵佢做华英雄啦要。 咁啊，华英雄剃少少须都 OK 嘅，系多得滞佢。 系啦。 其实佢 anyway 咧吓，佢其实都系有唔知四分一定咩嘅亚洲人血统，我唔记得系中国人日本嘅吓。即系其实佢唔系纯鬼佬嚟嘅，系。 系。 所以佢唔同嘅个样同你普通鬼佬吓。 系 啊系啊。乜其实系嘅，其实系搣少少系有型啲嘅。 系冇错。 你唔好以为纯鬼佬有型喎，其实系有少少捞咗咧，系型过蠢鬼佬嘅。 啱唔啱？ 其实你知唔知道 Superman 本身个形象就系咁嘅？系啊， 系。 你睇佢画出嚟 Superman 其实唔系一个纯鬼佬嚟嘅，黑头发嘅。你睇佢嗰个眼眉啊嗰啲咧，其实佢就系似画嗰啲，即系有啲少少中国人嗰啲咁嘅样嘅。 嗯。 系啊，所以唔系搵个纯鬼佬做超人最似嘅，其实唔系嘅。系。 系。 即系搵个 mix 咗少少亚洲人血统嘅咧，会更加似。 嗯。 O K， 咁啊 ，anyway 吓，咁唔系因为嗰种系智慧嘅象征啊，你知唔知啊？ 系。 系啊。即係其實金髮咧係代表蠢嘅，你知唔知啊？ 係、 哦、 有冇聽過呢樣嘢？其實、 哦、所以嗰啲 大波就冇腦一樣啫嘛。 開頭都係金髮美女死先噶。 係啊，即係大波就冇腦咁，即係 金髮美女一定死先噶。 係啊，即係呢個係一個角色上嘅即係連動嘅想像嚟嘅，即係嗰個即係金髮碧眼咧，其實唔係一個，其實唔係，即係呢個係亞洲人覺得哇咁咪靚咯咁嘅啫。其實鬼佬咧佢。你睇下咧，嗰啲 DC 超人咧，好多個都黑髮嘅，黑髮係啊係啊，成個立派黑髮嘅，深色頭髮嘅，係啊，咁、 嗯、 可能呢個係因為你喺即係嗰啲文化上咧，見到啲即係啲種族咧，即係係有即係有好多年歷史啊，幾千年歷史啊，有智慧嗰啲咧，其實係黑頭髮嘅。你睇下希臘人係嘛？ 嗯， 係嘛？係深頭髮先啦，最少係咯。系啊，咁你中意金髮碧眼咧？其實呢個係比較現代啲，種美國嘅一種，即係啲戲入邊嗰種，即係嗰種嘢，令到你覺得咁樣係靚啊，同埋或者係德國人啦、啊、即係佢哋尊崇嗰種係即係金髮碧眼咁樣。但係其實希特拉自己又唔係喎。 嗯。 你睇猶太人，佢又係聰明嘅，但佢又係深色頭髮嘅。你咪自己睇下咯，你咪自己睇下咯。咁所以其實嗰個深色頭髮反而象徵住，即係比較有智慧啊呢啲咁嘅嘢，係嘅，角色上係有咁嘅關係喺度。係，係啊。咁所以你美國隊長咧係一個金毛嗰啲，其實反而你覺得係冇咁有腦嘅女神啦。係啊，係嘅喎，真係喎，你自己留意一下喺角色上啊，我講緊嚇角色象徵意義上啊，係嚇。咁你一味大波咁，其實即係大波又係冇腦嘅象徵嚟喎。系，我而家讲角色啊，我唔系现实上啊，现实上完全冇呢个关系啊 ，OK？ 系，冇 错，系冇呢个关系，我角色上啫，有啲象征意义啊 ，OK， 好，咁啊，仲冇嘢想再补啊？吓，系列片呢个嘢想唔想讲啊？即系其实佢做唔做到一个成功嘅系列片咧？有冇呢个穷嘅时速啊、复仇者咁样？佢想啦，系咪啊？ 佢 嚟紧有啲 呢 个 野心嚟嘅， 嚟紧啲咩？你讲啊，快啲讲埋啊！嚟紧 John Wick 有啲咩？我哋啊，倾偈一阵讲个节目未讲。 系嗱，佢 John Wick 今集咧就带出咗啊 ，John Wick 就系呢个白俄罗斯嘅黑帮嘅出身嘅，其实佢系。 系啊， 讲到系没有咁添。 系啦，咁啊，所以就派出咗另外一個組織，就係俄羅斯方面嘅組織，就話有計劃會派一個外傳嘅，就係喺嗰度。 嗯， 係啦。 OK。 嚇。 係。 同埋頭先阿馬仔都有提及，係酒店係咪想派一個美劇啊？嘛，佢係。 係啊，佢叫咩？譯做大陸酒店啊。 台灣就叫大陸酒店。 咩話？點解咩意思啊？ 佢話中文譯名嗰間酒店佢叫大陸酒店啊。 唔係啊。 台灣是咁譯嘅， 黑天鵝定白天鵝啊叫做。 咁我哋好似叫咩窮倉頂嘅嘛，好似香港 嘅。係啊，咩窮天倉啊，定窮係窮天倉。 點咩 Constant 啊？點 Constant 嚟㗎？ 唔係咁，佢英文名叫 Constanzo 好似係 Constant Hotel， 佢成少少音譯嘅。咁啊， 所以台灣就譯大陸嘅 系，哦，即系唔系嗰个大陆 ，OK， 咁佢直头呢个名系开套电视剧嘅想 ，OK， 因為呢個國家都有一間㗎嘛，呢、這個酒店其實 大陸自己開翻間喎，應該 係啊，大陸可能都有一間啦，所以 大陸有一間啊，真係喺大陸發生嘅大陸酒店啊。 嗯 啲人入房會攞個水壺俾你係咪同毛巾嚇？ 咁我頭先 安好噶嘛， 我頭先睇咗應該個編劇都呢、這個電視版應該都係嗰個編劇會寫嘅， 都係嗰 個 編劇。 咁真係 應該香港咧都有啊，香港嗰間叫做咩？ 叫咩？ 嚇，應該係李健仁做呢、這個呢、這個 大佬嘅。 麗晶大賓館。 麗晶大賓館係啦，見你戴帽又戴帽又成咁有型係咪？係啦。都係 奇啲啊！ 嗰個啊嘛， 咦？ 係喎，咦？講下講下真係似喎，係咯。My name's 007，咁可能以為可能佢都有睇過周星馳呢個，而俾佢諗到有個咁嘅酒店喎。會唔會啊？係咯，香港嗰間就係嗰間啊嘛，係咯。 係香港 嗰間，係唔係麗晶啊？麗晶大賓館嗰間就香港嗰間啦，係咯。喂，咁佢可以喎，好似十年計劃咁咧。全世界每一個地方拍翻一個，即拍翻一個 John Wick 嘅酒店喎、 啊。佢而家都每一集都有唔同國家嘅酒店出現啦，已經。 係啊，已經有啦，開始嚟料啦，係啊。係 咯，但未有麗晶啊嘛，我好期待啊。 未嚟到香港啫，佢。 香港特色唔係靚嗰啲酒店，係嗰啲用曬霓虹光管、有雞叫嗰啲啊嘛，係咯。你睇上次阿雷神啊，同阿湯唯嗰套，佢哋都係踎啲咁嘅地方嘅。 係啊，係啊，係啊。 佢哋唔會真係去咗麗晶嘅喎，佢真係中意踎麗晶大賓館喎。呢只先有香港味啊嘛，望出去出面旺角嘅，一定樓下係女人街嘅喎，唔知點解係咯，係咯，呢只真有 feel 咁嗱期望啊，見到香港個佢嗰個酒店係點樣嘅？ 係咁係，仲有消息佢係又係問我導演嘅，導演又係講話呢套第三集啲票房掂嘅話，咪有第四集咯。 咁次次都係咁㗎啦，廢話嚟嘅啫，係咪？即如果輕騷勞掂就沙窩會永續啦，係輕騷勞唔掂咪即接啫嘛，咁使乜嚟講啫？唔使講。 第一，佢都想永續，好似又傾緊之後嗰啲嘢吹緊風。 係。 係咯。 咁佢拍電視嗰啲，佢哋係當另一啲計劃嚟嘅。咁你唔得，咁你轉電視嗰堆又其實冇關係嘅。你電影得都唔代表你電視得㗎。 啊，冇 错。啊，我哋一阵会讲噶啦，因为有复仇者嚟嘅呢个计划吓。 好， 系有好有啲咧好劲嗰啲剧透者联盟嗰啲人爆出嚟啊。 哦。 内部啊，有啲咩咧？咁我哋一阵讲埋啦，系啦。咁系咪转线电视系另一个聪明嘅做法咧？唔知啊。咁但系 John Wick 就会啦，系咪？ 系多线发展啦，佢谂住系。 嗯，冇错。 咁亦都有游戏啦，即系我哋都讲佢基本上系打机。 系冇错，好适合 真系有 game 啊，系嘛？ 好適合打機嘅，真係啲頭頂真係有字出嚟啦，到時。 係啦，咁啊，其實好適合嘅，真係好適合打機嘅。 啊，一定係冇錯，呢台 game 就應該幾好添，即係當然要整得好啦。咁同埋你都要真係用翻阿奇魯維斯嘅最少。 係啦，對機佢兩個人。 係啊，求其整個即係求其有條胡鬚佬咁啊，差啲咯。 啊，係 一定要叫翻 John Wick。 玩具而家講唔講埋呢個 John Wick 呢個？ 我講埋啦，既然年代有關 係。啱啱Mexico 咧，即係佢出 John Wick 二嗰只即係我哋限定版咧。係。咁應該係$120嘅。 $120。 啊，咁佢運費嘅話，如果外國好似$30嚟香港，咁你預$150幾啊？咁但係。咁但係佢嗰個又贏曬其他廠咧，就因為佢有嗰個箱同埋有隻狗嘅。 哦，咦咁正？ 佢第二集嗰隻狗同埋有嗰個武器箱，啲入邊有金幣同埋有啲槍，拍啲彈夾可以拍落去嘅。 正喎，係咯，個箱正喎。 咩比例 嘅？ 咩比例 嘅？佢1:12嘅 ，Mexico 係。 哦，1:12，1:12好細嘅啫喎。 公仔嚟嘅。 係咯。哇，犀利喎，係咯。 係啊。 即 係 西裝 係 堅。喂，西裝好難做嘅喎。即係意思做得靚啊，好難做得靚嘅喎，係咯，即係開開始算喺呢樣嘢上面都做得幾好，但係 12係更加難㗎。 係咯，因為你好厚㗎嘛，嗰啲料始終你點做得咁薄，其實係一件好困難嘅事。咁佢但係佢得唔得？啲衫做得唔得？ 我有玩過佢之前嗰啲，佢啲衫都做得 OK 嘅。 即係西裝喎，得唔得？ 哦，西裝都 OK 嘅喎，佢都 OK 可以做到㗎，係啊，都做到㗎，佢係。 唔好唞氣啊！後面唔好邊個唞氣？ 我應該出 嚟啊！唔好噴咪啊！ 都 OK 㗎，啲衫都做得 OK 嘅。 係。 係咁，啲槍齊啊，最 同埋有埋一啲射槍入面有啲火花嗰啲嘅特效。 哇！槍都六七把咁犀利嘅佢係。 係有兩個頭啊，一個受傷頭，一個正常頭啊。 係，咁佢做緊裝備幾嘅？一啊？ 二啊？ 二啊？ 二。 佢有第二集嗰只狗啊，因为 第二集只狗 ，OK。 第二同第三都系呢只狗嚟嘅，冇乜分别嘅。 哦 ，OK。 啊，系啦 ，OK。 咁就系咯，呢只咯，系啦。 呢只要留意啦，系John Wick联动嘅产品之一，就系只玩具。 系。 冇错。 咁冇啲 figure 咩？或者冇 Hot Toys 冇出咩 ？Hot Toys 冇出，但系之前 Magic 就出过一只噶啦，已经。 Hot Toys 竟然冇出装备 噶，冇装备噶。 咦？咁奇怪？ 系啊。 唔系，嗰次系咪有话会出啊？我唔记得咗。 但系连版都未见过，起码未见过版啦、啊。佢系。 唔系佢有相嘅，但系仲有一个版未拎出嚟啊！我见到。 系咯系咯。 即系装备都算系现今其中一个有，即系有，即系点讲？即系佢嗱，你话佢系咪真系好卖 Superhero 噶啦？我觉得佢系。 是票房嘅未必，但系你话个个名气有， 系啊系啊， 啲人气好够噶。 咁你话我出玩具啫，我票房关我差事咩？系咪先？即系你可以套嘢未必票房好高，但系哇好有人气，我咪出玩具咯，系咪先？我唔系一定要系咯。咁嗰呢套绝对值得出啦，系咯。 就算套戏票房唔系好劲，但系嗰只玩具，我觉得好多人买咯，会。 即系玩具好多人买呢只，咪同埋你都系出翻嗰啲配件，佢哋绝对出到靓啦。 系咯， 咁我咧呢个冇理由会甩咗咯，系咯。 我咪第七生咁之原笔咯，今次。 哦。 系啦，今次咯。 哦。原来系咁。 因为佢做第二集冇理由冇啲原笔嘅，其实应该。 系。唔知啊，可能啲厂冇谂到呢样嘢啩。 嗯。 因为佢唔系正式嘅武器啊嘛。 系。 系咯，即系佢徒手攞咗样嘢啫，咁但系原来摆喺记忆 中，传说之中噶嘛，佢系， 即系记忆中大家最深刻就系佢用铅笔可杀人啊嘛， 系 咯，系咯，即系飞花摘叶可杀人咁啊，公仔真系出啲花同埋叶咩，系咪先吓？ 但系今集又应该有本书喎， 系 咯，要有本书先得。 唔知啊，系啦，咁即系呢个配件上嘅嘢，我谂可能或者佢都仲会再出落去嗰阵会补咧，亦都有机会嘅。 系， 嗯， 系啦， 即如果今次已经出晒，咁下次出咩咧？系咯， 嗯， 系咯，咁啊睇下，咁呢个都好嘅，系咯，系咯，会唔会有个即系受伤版啊？即系意思即系件衫都中晒伤咁嗰啲啊？ 佢件衫防弹嘅，所以唔会烂嘅。 系，冇，但系第二集都有受伤喎， 刀插噶第二集。 佢個傷 係由 第二集延續到今集㗎啦，已經係。 即係出埋呢個版本啊，可能遲啲要係咯。 啊，要啊，受傷版。 即都係整爛件衫咁，整啲係啊血咁啫，咁可能都又買多次啊，啲人會係。 係啊，會㗎，應該會啊，可能。 呢個戰選好易做啫嘛，係咯，整爛件衫，整血咁係咯。咁今日個公仔真係爛咗。 啲人唔係自黐咗隻量子戰衣咩佢？ 哦，係啊，係啊，係啊。 啲戰衣。 啊！佢加盟咗復仇者啊嘛，佢係。 其實復仇者加盟咗 Super Guts 係嘛？即係呢個行散超人啊 ，Dina。 唔係復仇者四，佢哋經隧道走去揾阿 John Wick 咪搞掂咯，後屘一場唔使打得咁辛苦。 係。好。 佢冇唔知啊，你問佢啦，係咯係咯，唔係啊，你揾埋阿 Rock 地咁樣，唔使啦，幾條友搞掂啊，阿 friend 好啦，發嘟嘟啦。 嗯。 記得揾啊揾啊！阿光頭 Jason 再加 Rock 再加雲迪信， 係你真係 另一個平行世界嘅樹人啊嘛，佢發現原來係雲迪素啊嘛，係咯，雲迪素再帶多兩個 friend 過嚟，就係、是、阿 Rock 同埋阿光頭 Jason 啊，阿 Rock 又帶咗佢隻星星過嚟喎，又嗰隻嚇，啲有隻金剛咁嘅嘢， 唔係講實聲會變身㗎嘛 ，Rock 過嚟。 佢變 Black Adam 啫，未， 但係佢嘅咒語都係實聲喎。 我都實聲，咁啊係，係咯。跟住又遇到阿 Captain Marvel， 咦你係邊個啊？咁我唔係嗰個，嗰個冇過嚟啊。咁樣啊，好隱晦嘅。 見到平行世界奇洛里維斯有好多嘅，嗰啲又 Matrix 啊，係啊 Matrix 咯，係 啊， 好多 咁樣。 好勁啊，係啊，嚟曬咁啊，係嘛？咁啊，即係用乜嘢打啊？係咯。系咯，阿华端端成自己收工啊，自己，我冇嘢，我行错啫，我翻去啊， 自从收兵啊， 咁而家好似又 唔使死啊， 唔系呀，放风好似又话 Matrix 话要再跑啊，好似话 吓重跑啊嘛。 奇异博士打个信号俾阿 Iron Man 啦，就叫喂等等等等，佢哋嚟紧啦。啊，你又真系挞手指咁蠢嘅，我咪 call 咗佢哋过嚟咯。转头到啦，你又真系挞手指，咁算数啦，你要死我都阻你唔到啊，系咪噶嘛？ 系啊， 啊冇办法啦，系咯，好，仲有冇？ 系， 差唔多啦，应该 好啦。 想讲咩？我真想讲咩？ 唔系头先话 Matrix 好似话想再拍佢哋。 啊 ，reboot 啊嘛，话系。 reboot 真系唔系奇洛里维斯做嘅。 唔知啊。 唔知。 吹 哦，我知啊，女性版系嘛？因为嗰两个导演都变咗女人啦，系嘛？ 嗯。 系咪？系咪两个都变咗啦？而家 系啊， 系啊， 变咗姊妹嘅而家 系。 变咗姊妹咁咪，梗系要拍个女版Matrix 啦，系咪？系咯， 系 啊，算啦，咁系咯，全部后街女孩啦，变晒系嘛？ 嗯， 不如好唔好啊？阉晒嗰啲所有嗰啲英雄做女啊？ 嗯， 系咯，唔系咁啊？雷神又唔变嘅，点解明明雷神可以转啊？啊，边个？ 签多两套啊 ？Letter Appointment 嘅喎，吓？ 唔系签多两套先啊？阿雷神啊？ 哦，咁啊，转女人做唔好啲咩？即符合啲佢哋嗰個大方向啦。啊，嗰個一陣留待，一陣真係講佢哋後來有咩發展嗰、那個即嗰個大村橋啊。 好。 啊嗰啲唔鍾意劇透啲人就唔好聽喎、啊。唔、啊、知道嗰啲人就鍾意控個頭聽下喎，又唔知點解、啊。又話自己唔鍾意知喎，但係好想知喎。係、啊、一陣先講啦，嗰啲好。好。咁呢個暫時裝逼就係咁啦。OK， 咁啊期待佢之後嘅電視劇啊。咁幾時有㗎？知唔知？ 未知 计划，未知啊，计划嚟嘅啫，明白。咁啊，要睇下大家今次呢套戏啊，奉献几多啦，系咪？ 货金几多今次？ 系啦，货金得够咧，咁啊快啲咯，系咪？货金得唔到水位，可能就唔拍噶啦。 系 咪咁讲啊？ 佢都好有诚意啊，一集比一集个制作费上高拉高咗嘅。 嗱，好明显佢今集咪铺定广告俾嗰啲电视噶嘛，咁你都话佢出现嗰个俄罗斯黑帮啊，嗰啲咁都系啦， 系啦。 咁啊，不打话，咁你或者好似好多人都咁讲嘅话，今次对呢个酒店嗰个描写好似，咦？点解即系好似唔系好多？乜梗系啦，留翻个电视剧啊嘛。咁又係呢個原因啦，我估係咪？咁你鍾意嘅，咁大家捐多啲，係啊。 記得貨金啊！ 記得 貨金係入去幾多四廿幾次咧，咁就應該會有噶啦，係啦。其實佢哋同買高達模型個心態一樣啫嘛，買多啲，買齊買曬，咁啊期望我哋咧會拍一套好啲嘅高達啊嘛。 OK。 啊，佢哋係咁諗嘅，我完全冇辦法理解嘅，係啊。咁就所以結果出咗唔得咧，佢哋就鬧啦。哇！我俾咗錢嘅喎，咁啊咁樣。咁但高達係咁嘅，呢啲佢唔會嘅。呢啲佢總之你有拍咧，佢哋就拍走嘅啦。OK， 咁好啦，講住咁多先。John Wick 係咪？等下一集John Wick 4啦，下一次要係啦。